腾讯控股335.6升2毫，盈富基金21.34冇起跌，阿里巴巴108.7升3，中国平安49.35跌1.45，建设银行5.1跌5仙，美团184.2升3.7，恒生中国企业72.98跌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14，瑞士法郎7.994，澳元5.309，加元6.044，新西兰元4.799，欧元7.868。每百日元对港元5.6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9，升180，港金报16,180，升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49美元，卖出1,7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分叉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呀。三号干线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分叉位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海达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在新界葵涌的海荣路啦，去翻梨木树方向，葵涌的昌荣路啊，昌荣路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义合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葵兴村对出。咁另外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石荫嘅童子街来回方向近石荫商场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就会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银禧花园、银禧阁、观塘安泰村、居泰楼、大埔新丰花园21座、湾仔坚尼地街8号、惠贤轩、屯门良景村良贤楼、天水围天晴村晴月楼、何文田村以文楼、鸭脷洲利东村东星楼、秀茂坪村秀雅楼、上水清河村青仲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如今别来无恙是令人欣喜的重逢。你好吗？让音乐穿越我们的回忆。 爱某种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星期六晚上10: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魏炳郎阿郎恋曲。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幸运红，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 今次我是在《幸运红》里面饰演叶美玲这一位医生的角色。我觉得要证明自己最好的心态就是保持一个好奇心。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0人。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Over， 你瞓咗啊？ 愿我没说话，仍然有对话，就算有指责，多少仍牵挂。电话通了，却无言以对吗？连分手都这么有默契了吗？没有人说话，宁静里结疤，受伤的刺痛仍残存着温暖吧。谁亦不想收拾，完结很可怕。 作品的灵感原来是源自 Fred 一段未开始的感情。话说他身边有一位有发展空间的异性，有一天跟他讲要离开香港生活了，突然间令他觉得可以跟喜欢的人保持联系，就是一段关系的关键。 其实我们曾经拥有过。 作曲张子枫、卢永林，填词小优，编曲力旺，监制张子枫、何君源。今个星期上榜第五个礼拜，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2位，张子枫《保持通话》Don't Hang Up。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开心嘅节目又嚟啦！我系梁继章， 我系睿睿李丽睿。 早晨，我系一早翻到嚟等两个大哥大姐嘅小强。 你呢个说话系咪有？系咪有？系咪有骨噶？ 冇骨啊！做乜等你翻嚟买啊？ 等两个大哥大姐咩意思啊？ 乜嘢意思先？嗱，我同埋李丽睿咧，我同埋李丽睿，首先呢个用小人咧作少少分别先。第一，我哋唔好迟到啦。 系啊。 第二，我哋咧其实咧从来唔会咧系去到最晚嘅。阿 Sarah 更比我早，我每日翻嚟咧都见到佢架车。嗱，我系几多点翻嘅咧？我系9点搭1搭2到 啦。因为我哋住得远啊，所以咧系永远都会预松好多时间噶。 系啦，咁啊，因为今朝咧我都喺呢个 Facebook， 我都有提提大家揸车人士咧，沙田出九龙区咧系有因为交通意外近博安村啊，咁所以塞咗好耐嘅，真系好耐。我咧喺马路上面停留咗一个钟，头嗰半个钟咧冇喐过，一个钟咧系后来我 cut 咗线，我本来都唔想 cut 去另外一条线，我而家 你讲啦，你最中意 cut 线噶啦， 唔系啊 ，cut 线意思 嚟啊， 即系唔行思绪， 哦，即系你去第二度， 直情转咗 去第二度， 因为我冇乜信心，我喺10点前赶翻嚟，但系作为广播人咧，咁样好大忌讳俾人。窒噶嘛，大哥点啊？等你翻嚟啊，讲啲、 啊、 会听啲说话噶嘛， 估唔到咯， 系啦、 啊，会有啲场面人，但系都有人 讲，有啲场面人，佢呢、啊、叫咩咧？第二次伤害嗱，你自己已经好内疚咯， 冇错，我哋唔需要内疚，我哋都冇迟到。 即系如果迟到啊，如果迟到， 哦、 如果迟到，佢仲唔执到你两脚？几多点啊，阿梁生？你真系以为大佬讲下噶？ 所以我啲朋友话咧，佢心底唔系咁好咧，原来系真嘅。因为咧，我仲不断咁同我啲朋友度讲，佢唔系咁嘅意思。因为有时候我啲 朋友聽完之後講，佢哋會即時有啲嗰種哇！頭先佢覺得講嘅話唔係咁好啩，我仲為你喺度表話，我仲同你辯白。 兩位誤會啦， 我本來今朝想讚佢， 我絕對唔會係誤會。 我本來想讚佢， 讚佢乜嘢？ 因為咧，我早一個鐘頭翻嚟，唔係坐喺度發吽豆，好似佢咁嘅，我都插翻一腳先。 唔係咁，佢冇嗱，咩講翻佢嗰套説話，佢而家冇，佢以前有。 我翻嚟係為揾碟啊，做準備功夫啦。 大家都係。 咁咧，首先咧，今朝因為我驚，我真係冇曬呢啲時間， 嗯、 我就打俾阿長面人，喂，你幫我揾兩隻碟啦，咁樣。佢、 啊、 有揾嘅，同埋我翻嚟咧，佢遞俾我已經講埋 cut ten 第十 cut 咁樣。 係係。 哇！咦，你已經望埋啦，聽埋添啦，咁樣樣，即係佢好似一個 咧。但係唔代表唔出錯㗎，你小心啲啊。係。 梗係啦。 係啊，唔代表唔出錯㗎。佢話俾你聽， 佢睇埋聽埋都出錯。 梗係會啦，你唔係冇試過啦，係嘛？ 即係佢食咗個麵包俾我出。 因为他根本他以为他自己是啱嗰样嘢，其实是错的 都你讲， 吓就系咁样啦。 我其实今朝咧好忐忑，我喺度哇，点解咁耐嘅？我走冲入去交通部，我话到底咩事啊？咁佢话 嗰时你收到我哋喺 Facebook 喺 WhatsApp 嘅信息， 知道系啊。 因为我哋喺 WhatsApp 咧，我第一个报咗案先嘅，我喂我可能。唔知會唔會遲，但我而家塞得好緊要，好耐冇喐過啦。Sarah 就即刻答一句就話我都係，咁 我就開始擔心，因為咧、Sarah 喺度我就冇咁驚，得、你一度咧我係加倍驚， 我更驚。 係啊，我唔知道你會唔會驚， 我好驚啊， 可能你會唔驚？你驚乜嘢啊？ 擔心啊！ 你會識驚嘅咩？ 識啊， 唔使啊， 我擔心到喊啊，想喊啊，係啊。 喊咩？因 为 咩啊？ 喊惊咯， 因为我哋两个唔喺度，哦，你哋都知道啦咩？冇我哋喺度， 好易喊噶， 个重要性咩？ 咁我又走出去电台门口装个广播道，睇下你哋架车 真系有冇啊？ 有啊！ 我唔信你又咁做， 我都唔信。 我哋睇闭路电视。 如果冇 你做点？ 冇咧，你喺呢度， 你一定冇做。 扮龟爬出门口， 冇错， 好冇？ 扮龟唔好爬落去成 爬落去， 系啦，爬落去落裤， 跟住买翻一个烧味饭翻嚟，爬翻上嚟俾。 我肯定你冇咁样做，我谂佢惊系因为 你而家自己讲多次有冇咁做？ 我就话我塞车，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有机会，如果我哋两个都翻唔到嚟嘅话咧，你要开住咪先。 你有冇咁做？ 跟住佢就惊啦。 我部署好晒啦。 你唔会咁讲？ 我有咁同佢讲，我自己私底下喺个 WhatsApp 度同佢 即系叫可能要自己开 咪。我话如果系嘅可能，你要开住个节目先，因为我真系唔知我哋要 你咪开咪插我哋咯。 我点会咧？ 你唔会， 唔会啊！ 头先都插完啦， 你而家都已经咁踩我哋， 我准备咗首歌送俾两位嘅， 系 系 啊，点可叫我哋大哥大姐啫？你话 系咪 啊？ 你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咗， 我算啦，算啦，算啦，过去啦。你翻嚟我就好安乐咯， 安乐死系嘛？ 你部署啲咩啊？系啊，安乐死到爆！ 我准备咗首歌啊！ 叫咩歌 啊？ 我播俾你听，得唔得？ 佢首歌都系润我哋嘅。 我知道，只歌我知，一定系 It's Too Late。 哦，我知唔系，系就行快啲啦。喂， 我可以播啦。 唔 播，你话播唔播啊？我而家播只歌俾你听。你今日咁样窒我哋两个 It 先系唔啱嘅。 我完全觉得咧，佢头先咧点解会稳定呢一只行快啲嘅捞尾咧？就谂住我哋唔系系。因为咧就系、话，因为我头先听到佢就同阿信哥喺度讲，咁我就觉得，咦，点解佢搵行快啲拉位嘅咧？因为今日咧我哋嗰个爱好系列并唔系呢一个主题嘅，我就觉得呢一首歌究竟搵嚟做乜嘢嘅咧？ 我而家播， 我而家将所有嘅嘢砌埋一齐，我就知道点解啦。就系话佢有机会嘅系喺我哋两个唔喺度嘅时候嘅话，佢会自己一个人度开麦，所以佢第一只歌嘅就系会窒我哋就系大哥大姐未翻啊，所以我点一首歌俾佢哋听嘅就系、行快啲拉位 ，bingo， 一定系咁样。 不算我哋星期四嘅节目啊，十点二十分，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大致天晴酷热，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开始我哋节目嘅有 Petro Boys 嘅呢首 It's a Sin。啲听众咧几明白佢啊，李婆，你知唔知啊？有位朋友啊。阿德哥啊，德哥咧就喺呢个 Facebook， 佢话咧阿马小强咧，如果佢喺度顶住个大，即系嗰个叫做节目咧，佢会唔会播绿袖子 Green Sleeve 咧？咁样抄人哋 DSE， 系等大家以为喺度考紧试啊 ！DSE 考试播绿袖子， 好啊，非常之好啊，德哥， 即系以佢嘅性格，哎呀，人哋 DSE 都系咁啊，播住 Green Sleeve， 好多地方， 半粒钟啊， 大家 使乜讲嘢啫？咪播绿袖子咯，咁样样，几了解你啊？ 冇错， 冇错。 点解你哋要戴住个有色眼镜啫？掉咗去啦， 边掉边个啊？ 掉咗个有色眼镜。 咁你改好自己先啦，系咪啊？点解你会觉得人哋嗰个系有色眼镜咧？系咪？ 你自己戴四副， 咪就系咯， 四副 乜嘢颜色都有啊？ 自以为黄色， 乜嘢颜色都有， 黄色 真系不知所谓，话人哋戴 有色眼镜， 自己有个 collection 啊！ 佢一嚟就整句说话俾我哋听，坐喺度等大哥大姐，好似我哋好衰格咁样。 冇错，甚至系我哋唔啱嘅。是我哋想嘅， 佢撞车系我唔啱嘅。有个听众都留言啊，佢系啊，今朝女巴撞呢一个九巴， 知道啊，好大件事 嘅。有人受伤啊， 有 人受伤。 系啊，咁我希望佢冇事啦，冇错啦吓。好，咁今日星期四啦，咁所以今日咧都有呢个爱好系列，就系用呢个月份啊， 冇错， 做呢一个主题。大家有兴趣又可以留言啦。 系啦，咁希望可以话俾我哋听啊，有啲咩歌曲咧系同月份有关嘅，你想听到，又或者嘅就有啲咩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 的，好啦，好，咁我哋当然有啲嘢同大家都可以倾下偈啦。 喂， 你呢度行快啲拉尾咧，几时出？ 一阵间 啊，系咪有系嘛？准备好系咪？你无谓嘥咗佢嗰啲心机啊，系咪？啲衰人真系 系一阵间 系啊！我想你哋行快少少咋，真系冇特别意思啊！ 喂，不如咁啦，今朝咧 一啲都唔好笑， 交通意外啦， 我唔系笑嘅，认真嘅。 佢话咩话？我冇听。 佢话咧，佢话你自己再重复一次。 其实你都冇听系咪？ 其实我都冇听，因为我觉得啲废话，我无谓装。 即系其实佢讲好多嘢，我哋岌下头，但其实冇听。 系啊， 我哋嘅脑袋几聪明。 但岌下头， 我哋嘅脑袋几聪明，筛晒嗰啲杂音去。 梗系聪明啦。 点啊？我播只梵音俾你听啊，关淑仪嗰只好唔好？你讲多次，你头先讲咩话？佢都唔记得。 我都唔記得啦， 自己都覺得自己講廢話， 廢話 自己都想俾 你做咩啫？ 好好地咁篩選一下，咁你不如唔好翻嚟啦， 你 而家咁廢， 真係啊， 應該係 Doctor Wong 嗰度登記， 走，快走， 應該係 Doctor Wong 啊，阿黃老醫生嗰度登一登記，佢講完又唔記得自己講乜嘢，係咪 啊？係啊 ，Green Wong 啊嘛，佢係黃老， 揾阿 Doctor Green Wong 睇睇嚟嚇。喂嗱，今日交通意外啦，咁啊，其實呢啲耐唔耐都會發生嘅，不如順便講下咧，我喺網上今日睇到有一篇文咧，佢叫做咧，揸车马路上的五宗罪啊，嗱，可能罪啊危，即系好似危言耸听啲， 即 系危险的事情啦，唔系唔好听， 唔系呢啲啊，哦，系啊， 听电话已经驾车者 系 揸车者吓， 咪咯，咪揸车， 听电话系嘅，听电话都系其中之一，不过佢呢篇文章咧，最主要讲嘅揸车态度， 哦，态度， 第一大脚停啊，即系无端端嘣一脚踩停架车。不過有時呢樣嘢好無奈 嘅，但係你唔係想 嘅 喎， 真係只馬騮仔跑個譬如馬騮山附近，真係隨時會咁嘅喎，貓仔、狗仔咩都好啦，你 馬騮山會有貓仔走出嚟嘅咩？ 都可能有， 真 係都可能有， 你肯定 馬騮仔咯，所以我話有馬騮仔咯。 OK， 咁 兜得幾好啊？ 係啊，梗係啦，得你教導啊嘛。 你唔好理佢啦，唔係因為真係好勞氣啊，有時佢又講埋啲廢話喎。但系嗰啲嘢其實咧又揞到人哋個，佢自己又唔知喎，佢覺得好笑喎， 我真 係 覺得幾好笑， 我真係唔覺得好笑。其實佢啲係碎嘴嚟㗎，係咪？ 我真係試過有一次，前邊嗱嗰次咧，阿小巴嚟嘅，佢點解忽然間大腳停咧？接客，我唔係全部嚇，某啲職業司機咧係有呢個習慣， 明嘅， 佢唔諗嘅，即係有客喎就停噶啦。 或者呢一個都係佢反射嘅動作，因為佢見到有人接，咁佢就會抌咯， 即 係 營生啊嘛，咪要揾生意啊嘛。 明嘅。 好啦，嗰次嗰個小巴一停，後邊兩架車就砰砰， 哎呀， 但係後邊嗰兩架車都有問題，你唔應該跟車太貼，尤其是係呢一啲嘅就係揾食車司機， 冇錯， 我永遠都係要預多少少嘅時間等自己可以得停嘅，因為佢哋真係隨時會剎停嘅。 係，冇錯。咁呢樣嘢真係會發生嘅。第二咧就係胡亂切線啊，其實切線即係 cut 線啦。其實唔係話 cut 就 cut 嘅。第一話 cut 就 cut， 你真係 cut。 佢真係話 cut 就 cut。 佢真係唔會同你。 你唔係收錯封啊？我講緊咳線喎。 佢唔係嗰啲咳喎。 唔係叫你話咳就咳喎， 黃生。 你而家做乜就我配效果啊？做緊片段人間啊？ 你咪識 話咳就咳。 我諗起啊，坐大佬車。 话咳就咳，呢个我都有见过。 你督我啊！ 我谂起你啫嘛，做咩啫？ 想起你啫嘛， 系啊， 好多嘢可以谂起你噶嘛，系啊。 喂，第三咧，我真系冇谂过，佢有啲人咧系会唔讲啦，佢都配埋声啦。 我想听多少少话咳就 咳，嗰啲人系点 心态 咧？心 态啊， 点解咁心？ 嗰个路面状况啊， 系啊， 同车嗰啲人有冇顾及咧？ 系咪有一次佢系咳我啊？好似你讲嗰次啊 嘛， 你讲嗰次啊， 系啦， 你讲你讲， 做咩咁心急咧？ 系啦，话说哇，我梗系跟大佬车啦， 梗系啦，都坐我架垃圾车咩？我都车过你一次啦，前日。 系啊系啊，咁啊行咧就唔系争好远啫，系咪？ 系啊， 真系唔争远。 我都好奇，你明唔明？ 同埋嗰啲都系灯口嚟噶嘛，一转灯你咪行。 又咪又喺我前边？ 系啦，又唔系去好远嘅地方。 冇错。 你急咩咧？ 我哋个九龙塘啫嘛，嗰有 嘢 系嘛？ 系啊， 去饮茶啊嘛。跟住点啊？ 跟住话见到你过咧，跟住好唔忿气，直情 好唔忿气系我话噶。 佢形容，佢形容，佢 睇到你啊嘛， 法官大人，你唔可以加一啲未经证实嘅情绪描述落去。 OK， 咁我就发觉有人咧，嗰个 继续讲 面色呢个睇到噶嘛， 一边 一路咁样红上。 法官大人，你点样睇到咧？你正 我坐你隔篱啊嘛， 太阳光系夕阳或者系太阳晒落嚟，可以影响个面色噶。 你有佢講完先，係啊！一陣間你先至知。 即係嗰條線由呢度 已經上到80%。 係啊，好驚！我一咳我。 有20%，因為嗰啲音遮住，你睇唔到咋？其實係100%。 哦，原來係咁樣。 點解？ 佢就一嘢就咳咗去隔離。佢嘅心態咧，我估啫啊，我估猜測，佢就要過你，佢唔憤氣啊！ 佢要快過我一步。 係啊，咁我就唯有。捉緊佢車上面嗰支扶手， 啊哈， 好驚啊！但係你解釋一下，我有冇描述錯誤啊？ 清者自清，俗者點啊？ 唔知喎， 唔知喎， 我不嬲都係清嘅。 你講，你講， 係啊， 我都唔記得，咪問你咯。 係咩？好， 第三個就係開槍鬧人啊！就係見到馬小華呢啲咁嘅人咧，不過我諗冇咩人會咁做。 唔會，唔會，真係唔會。其實冇必要，真係冇必要，唔好啊！我覺得，因為大家都係嗰啲話好怒氣嘅情況之下嘅，真係因為咁樣嘅話會出事嘅。 係啦，因為你當你開槍同人嗌交時候咧，你冇留意路面情況，係好危險嘅。第四， 揸緊車開槍鬧人添啊！ 揸车或者停咗喺度啦，你突然停喺马路嗌交都系危险噶，系咪？ 系。 第四咧就系叫做慢车啊，嗰啲驾驶者冇合理原系啦， 太慢都唔得噶，可以抄牌噶， 都可以构成不小心驾驶。冇错啦，即系可能系行70，但系你行20-30，咁就已经要不合常理地慢啦。第五个推人车尾啊，即系人嫌人哋慢咧， 我超憎呢啲。真係超憎，跟 住好埋好埋， 佢仲要斬你啊！我因為開頭我唔知道呢一啲咧係道路嘅語言嘅時候，我以為佢做咩斬我咧？我仲以為佢係 提 醒我一啲嘢，冇錯啦。 有時 可能係你個逼力燈，咁但係佢懟到我好前，跟住你根本已經睇到嗰個後邊個司機添，你明唔明啊？佢個樣直係充滿住憤怒嘅就係，好似覺得我好似阻住佢。 條紅線上緊， 我見唔到，但我就覺得點解要咁心急？同埋一樣嘢，我唔係揸得好慢，再加上嘅就係我係。在他的、速度范围里面的可能讲到那里的速度是80啦，我都只揸到78的了、他都是要对着我的屁股， 可能他揸到100啦。 咁但系你 系 超速噶嘛？ 系 系啊！ 你催我做乜嘢啫？ 佢又超唔到你车，即系 佢又超唔到我车， 所以佢就系 冇错。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就 cut 咗另外一条慢线嘅话，我让你行先。跟住就係好好笑嘅一件事嘅，就係當喺前面嘅紅綠燈嘅時候，佢又咪喺我前邊， 爭咗幾多？ 爭幾多啊？香港揸車 最緊要嚇， 可以有幾快啊？ 平安平安 你 好10:30，聽緊風騷快人先有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深圳湾口岸即日起推出网上预约特别核酸检测，希望舒缓旅客的轮候时间。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黄英豪建议改为要求在过关前若干日起每日连续做核酸检测，取代在过关之前才检测。黄英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新安排，就算预约了特别核酸检测，旅客仍然要排队等候采样，再等检测报告，并且要在半露天的地方等候。虽然时间可能由三个钟减至个半钟，但他认为仍然有其他更快的方法处理。工联会副理事长、工联会大湾区服务社总干事曾志文在同一节目说，朝早同一位早前求助人士联络，对方已经使用新的系统预约，形容大致顺畅，并已经预约下星期二朝早第一个时段，以避开人流高峰。2019年10月国庆日，在荃湾示威中被警员开枪击中的青年曾志健，涉嫌暴动和袭警罪，他早前缺席聆讯。据悉他昨天在西贡因为没有按照法庭指令归押而被捕，今天下午在区域法院提堂。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新界南总区重案组昨天在西贡拘捕四个男子，年龄介乎16至23岁。四个男子因为没有按照法庭指令归押而被拘捕，其中三个人今天在区域法院提堂，另一人今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美国财长耶伦据报在上星期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视像会面中，讨论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的可能性，显示美国正设法争取中国加入计划，以限制俄罗斯的石油收益。正在东京访问的耶伦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说中方聆听有关意见之后，准备和美方展开进一步讨论。中国和印度是耶伦为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争取的两大目标，中印大量采购俄罗斯石油。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第一阶段首轮投票结束，前财相辛伟成获最多支持。辛伟成在首轮投票中获88个保守党员支持，前防相莫佩林排第二，有67人支持，外相卓惠斯排第三。出局的两个人分别是财相查克礼和前外相侯俊伟。首轮投票候选人必须获下议院358个保守党议员的至少30人支持，才可以进入下一轮。之后未来几日再举行多轮淘汰式投票，直至产生两个候选人进入第二阶段投票，由全国保守党党员选出新党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吹微风，稍后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至下星期中后期，但今个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70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36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84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41.7，啱啱转咗系41.75，跌2蚊；腾讯控股334.8，跌6毫；盈富基金21.28，跌6仙。阿里巴巴108.7，升3；中国平安48.65，跌2.1；美团183.8，升3.3；建设银行5.1元，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72.76，跌2.8；友邦保险83.3，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97，瑞士法郎0.982，加元1.299，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187，欧元对美元1.003，欧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4点，升185点。港金报16,1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66美元，卖出1,730.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啦，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噶。西九龙走廊即系三号干线去翻油麻地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海丽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石荫嘅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都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状。 萧红雪正带住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唔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点样扭转今次杂志社嘅难关？ 国剧夜场盛状，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策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Ellie 吊船都习惯避外噶，所以要定期检查下佢。考考你啊！一般嚟讲，检查包括啲咩咧？ 我知道啊，阿瑞，例如电器系统及组件，同埋钢丝缆索等等啦。 但系最重要都系每次开工之前，必须要由合资格人士进行检查。 总之，使用吊船一定要小心。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检查清楚先开工，吊船工作勿放松。我系艾莉 Ellie。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号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现在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So,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听众的留言梗要读一下啦， 呢 个朋友佢就话：小强将人性的丑恶显露无遗，今日是丑陋强， 冇错， 我都 觉 得 系， 好丑，好混合， 应该觉得好惭愧系嘛？ 大家都系讲下 先啫， 好啦，咁啊，继续翻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吓，咁希望大家今日路路平安吓，揸车啊，行路都系啦。 嗯，每一样系啦，唔好左脚棘右脚啦，好似有啲人咁样系咪？ 佢唔止啊，佢 人性嘅 丑恶 真系表露无遗。 系啊，我都觉得系，其实都系想关心佢啫，系啊，起码拣下个肚腩啦。 仲有啲咩？仲有啲咩？ 仲有啲咩？ 冇啦，我啱啱 人性嘅丑恶仲有啲咩？ 仲有首歌，就用我哋嘅歌，系啊，都未播。 几衰格？ 系咪衰啊？ 唔听， 系咪扯火啊？ 唔听， 我唔播。 因为而家暂时好彩31度啫。 个歌词好有意境噶。 读出嚟，系食咗碟佢， 食咗碟佢， 系啊，食碟食咗佢。 想食啊，但系有佢唔知咩咩丁亚伯。我真的覺得好好笑， 讀出嚟啊！有冇讀出嚟啊？ 冇啊！ 我又冇嘅， 係啊，冇噶，佢唔知嘅其實，係揾首歌啫嘛。好啦， 好嚟分享下呢篇文章咧，講女人講男人嘅， 係 壞老公嘅特徵。 即係又講我啦。 男人女人講男人， 女人講男人係啦，即係喺佢哋眼中有咩係壞老公嘅特徵咧？咁第一 唔顧家， 窒人哋話等大哥大姐啊嗰啲咁樣。 你即刻俾我睇下，唔該，人性嘅醜惡。 嗰啲都唔單止係女人話男人啦，係咪？ 男女一齊話男人。 係啦，總係你如果你係人嘅，係咪都會覺得咁樣係唔啱，係咪？ 我 點解你咁大力嘅講？ 我唔知啊，因為我仲有啲嘢係啊焗住喺我。喺个心我都唔知发唔到出嚟，唔知点解系 好啦，第一个咧就系游手好闲，即系我谂咧喺如果太太眼中咧见到个老公咧成日都即系嘢又唔做啊，摊喺度啊，咁都几猛嘅。 系嘅， 会啊。 而我亦都相信有啲老公真系咁嘅， 系好多添。 系 啊， 喂，我真系见过有一个啊朋友啊， 你 照镜 嘅时候见到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 啊是啊 是啊 他50多岁的时候开始或者脚肿了不做得嘢。我叫他看医生呢又说不可以看一路肿了几年。 那他是不是真的肿 是有肿了少少。但我相信呢如果他搞他看呢一定没事 的。为什么他不去看你觉得 懒咯，唔想做嘢咯。 喂，但系你会痛嘅啫，你为咗懒而 怀疑佢未必系咯， 系啦， 即系只不过借口啫。你意思系咁 系 咪？ 系啊，同埋佢又中意饮 即时传译啊， 饮啤酒 系 饮一饮啤酒咧，只脚就会发噶啦。佢就系咁样样，咦， 有佢。 系啦，有 佢 專登 嘅，咦？我發覺就飲啤酒先至發喎， 係啦，差唔多好翻啦， 唔會喎， 即刻飲啤酒，係啊。 咁但係佢經濟上點咧？佢又唔翻工， 唔問屋企攞咯，佢啲仔女出嚟做嘢，但我覺得好唔舒服咯，真係好唔舒服。 我以前咧有個同事咧，即係好多年之前咧，佢有一次同我講過，你知唔知我爸爸做咩㗎？我唔知喎，從來冇做過嘢，從來 咁多年， 從來啊，我就好似你嘅反應啦，嚇咁佢邊有入息啊？佢係食家族嘅咯，同埋佢係嗰啲咧，即係有田分嗰啲咧，即係有地有得分。 嗱 住佢唔使擔心啊，因為有地分，佢自然有屋住啦。咁跟住可能家族又比較有啲生意仔咁咯。咁我話咁佢平時做咩啊？打牌咯，瞓到12点起身食啲嘢，跟住開始叫呼朋喚友打牌咯，打到 悶㗎，其實 好悶啊， 唔知啊， 好悶㗎。 但原來真係有啲人過緊啲 咁 嘅生活。 有咁樣就冇辦法啦。 係啊，呢個又唔關 頭先我腳做， 咪咯， 係。 如果你即係好似你呢個朋友咁樣嘅 case 嘅話，咁樣會黑人憎啲喎。 黑人憎絕對黑人憎， 兩個都黑人憎噶啦。但係如果你話相比之下嘅，就係如果佢已經含咗金鎖匙出世嘅，你冇佢扶㗎。係 啊，你俾我含住一樣都唔起身 添。因為我都有聽過。 你冇含住咩？而家 係啊，佢含住第二啲嘢，佢係含笑又黃 豬。都食得好快， 唔係咁點啫，係咪先？我都係， 呢啲係人性嘅善啊！ 係啊，我都係咁話， 成本善啊，簡直就係。 咁 係 俾人哋窒先嘅， 阿李王好開心。 唔係俾人哋窒先嘅，我覺得。 你今日出多幾招啊？你今日 唔好地地，我唔會咁樣嘅。 我好開心啊！ 你唔好搞我， 好舒暢啊！ 係咪？ 做嗰時有啲嘢， 係啊。好啦，咁啊，講翻其實頭先你呢一單嘢嘅話咧，其實我都有一啲朋友聽過，咁樣就係嗰啲細路仔嚟嘅，基本上咧就係屋企。系啊，佢讲紧嘅就系呢一个男仔，已经系个细路仔啊，细路仔佢已经有呢一种咁样嘅 concept，就系屋企咧系根本阿爸阿妈。總之攤大手板，佢就會俾佢噶啦。咁跟住咧，就啲 auntie 啊咁樣就覺得我哇咁樣真係唔得噶喎。佢見佢咧就讀書讀到已經20几岁，即係其實佢乜嘢讀曬，唔係，所以即係佢就係大學，但係佢又收 master， 跟住又唔知讀乜， 總之就延緩嗰個入社會嗰個。 總之就一路都唔揾嘢做，係啦。咁 我仲讀緊書啦，咁佢又覺得佢我仲讀緊書嘛。 係啊，我未畢業啊嘛，我仲未覺得我自己可以 ready 出嚟做嘢嘛。咁樣你奈佢唔何？ 好喎。咁跟住就所有啲親戚朋友嘅話咧，都即係有時都會同我呻下啦。咁跟住我就講過就，如果係嘅話，你一日仲會係攤大手板咧，已經俾佢，以及嘅就係佢有地方住，佢有得食，係 啊，佢唔會喐嘅。 半就係我都唔做啦。係 啊，我都唔喐啊。 咁我就可以點樣？我咪斷佢嘅糧咯。係 啦， 係咪啊？你一定要佢自己出嚟做先 至得咯。咪自己揾錢讀咯。 係啊，咁跟住就屋企人都有同佢講，咁跟住佢就係話，佢直頭係同佢講，佢就係話，其實我而家根本就冇咁樣嘅需要要出嚟做嘢，我點解要出嚟做嘢？ 係咯，冇動力啊！係 啊， 只需要 我一路都讀緊書嘅話，我相信我阿爸係一路都係俾錢我。 但 係 佢阿爸應該問佢一句：你想到你幾多歲啊？你都有個 deadline 㗎，唔通你到八十歲咩？ 冇 冇㗎。 咁我覺得都係家長有問題， 即係唔係話讀書有問題？不過即係話始終你都係要成為一個獨立嘅人，你一路讀書一路做嘢咯，或者你做住嘢夜晚讀書。如果你真係咁命， 冇啊！佢而家都覺得佢好獨立啊！佢讀緊書啫嘛， 係啊， 佢讀緊書，但係佢仍然佢唔會話其他嗰啲生活起居嘅話，佢需要佢爸爸去整噶。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即係佢個 financial 嚟嘅話，就係佢不停咁 support 佢咯。咁你冇辦法嘅喎， 咁就 係 啦，冇計啦， 係啊， 就咁話俾阿媽聽唔夠錢使啊，佢阿媽又靜雞雞又。 其實就好細個，佢已經知道係咪啊？我就係含住金鎖匙噶啦。總之一日我唔入去做嘢嘅話咧，你哋基本上都唔會逼到我嘅咁咯。所以嘅呢啲係我係覺得佢就真係太冇用。 一方面係呢啲啦，即係唔願意做嘢啦。方面咧就可能系阿爸咧已经有好多生意噶啦，咁样基本上佢一毕业咧， 佢就 系 呢一 佢行咗 office 揾个位坐低，跟住就已经系老板之一， 系啊，有好多啦呢啲， 冇错 啦。喂，女仔中唔中意呢啲男人？ 唔中意， 唔中意噶， 唔中意，唔中意。最紧要嘅就系一定要有志。 我谂紧你婆唔中意，但我唔敢话个个都唔中意。 哦，我唔中意， 系 啦，系啊，因为我觉得呢啲咁嘅人系冇用， 有啲好废嘅感觉，系嘛？ 你知唔知噶？ 我日日都望住咯， 好嘢。 系哥， 好嘢， 好揽成功，耶！连插两元，好嘢！ 大肚针冇良心， 系啊，真系冇良心，我系 衰过一嚿地下嘅金。 今日礼拜四咯，嗬啊！听日礼拜五唔知啲人唱歌会搞成点？ 我谂佢唱噶啦， 系咪唔唱噶啦？我都好嘅，弹吉他啦， 又冇老师。 喂，我听日翻嚟 吹水啦，表演。 我听日翻嚟就可能塞车噶嘛？ 哦，系咩？ 系啊， 搭火车啊！ 网上情，沉默。鲁迅曾经讲过，人一旦悟透咗，就会变得沉默。唔系冇同人相处嘅能力，系冇逢人作戏嘅兴趣。有人问我，点解人越长大越喜欢沉默嘅？我嘅答案就系、是，因为有啲人无话可说，有啲话无人可说。睇过一篇访问，那个受访者话，当一个人饮醉咗，喺呢个席上，有阵时见到啲人觉得好嬲，因为尤其是嗰啲人饮醉咗之后，同样无味嘅说话讲四五次，一张卡片递俾你七八次，做咩啫？后来无论乜嘢人约佢，佢都干脆唔去。闲来无事，宁愿一个人坐在家里弹下钢琴、读下书，享受一个人嘅乐趣。另外一本书叫做《在细雨中呼喊》，作者佢话：我不再装模作样咁拥有好多朋友，我回到孤单之中，以真正嘅自己开始独自嘅生活。喺现实世界，好多时我哋选择沉默，唔系因为处理唔到复杂嘅人际关系，而系看透咗人际关系嗰种淡薄、脆弱、冷漠。有啲说话不如不说，有啲关系不如不要。可能到到某个年纪，你就会觉得推掉嗰啲冇意义嘅饭局，推掉嗰啲虚情假意嘅关系仲好。远离啲不三不四嘅人，少讲一啲不痛不痒嘅话。有限嘅时间，有限嘅精力，摆喺值得嘅人身上。去到呢个年纪，越嚟越沉默，代表你越嚟越成熟，明白呢个世界上沉默是金。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呼或笨，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呼或笨，是错永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 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 今日估下估啊，学古文教，撩鬼攞命。咩叫撩鬼攞命呢？今朝咧有位主持人咧无端端咧就执人一拳啦，咁就俾人执咗十拳，呢啲叫撩鬼攞命，明唔明啊 ？Professor 嘛， 系啊， 我明白， 系啊， 但系其实我今朝咧只不过好尊敬咁话，大哥大姐，又何来有啲即系腰心腰肺咧？ 咁、 呢 样嘢你有得解释嘅，就系平时做人贱咯，系啦、啊，所以其实咸强之外嘅话，系仲有一个叫新名叫贱强。 哇！呢、這个好 战强四十， 哇！呢、這个好铿锵喎， 同呢个战红系一朋友嚟噶， 系啊，佢个 friend 系战红四十啦， 佢点知四十？ 系啊，佢就系战强，四十啊，讲紧条腰啊，系条腰腰围 系， 咁样就 系 咁样嘅。 我今日本来搵一篇文章啊，不过费事好似又针对你咁啦。佢话嗰个中围咧， 横掂都系啦，攞埋出嚟啦。 佢话中围。中围特别唔健康，大家明咩叫健康 啦、 中央肥胖， 中央肥胖 系 有个名称叫中央肥胖啦。嗰啲人我好似冇摆嚟 check 噶啦，因为咧系好容易会有嗰叫做中风啊， 系啊， 血压方面啊， 所以唔系话成日喺度嘈佢，系 啊， 佢个肚腩越嚟越大啦，真系噶。嗱， 你嗰只病叫咩？你叫马中风。唔好读错话， 系啊，系哦，咁样 系马中风， 我反而想系错嗰个，哦、你叫马中 风，即系其实有分上中同下， 啊、 你时间拣一个 上，或者两个都中，两、 啊、 个都中， 下胸都唔系咁好噶啦， 下胸梗系唔好啦， 你叫马中风， 哎呀， 咁所以小心啲啊， 小心，我知道， 不过好多啲医学文章咧，其实都针对中央肥胖，我 谂 样嘢都。是第一啦，好 common 啦，喺呢个都市人嗰边、 因为唔运动咯，同埋食的嘢太多咯，其实点解会系咁样，系会特别恐怖呢，就是因为你如果真系有睇过有某啲嘅医学 文献 嘅一啲形容咧，其实点解会系中央肥胖呢？如果你劏开佢个肚，即系劏开小强啦，你有冇刀？ 嚟， 横切定直切？ 唔好咁利，把刀唔好咁利。 喂，搵把生锈啊！ 即咁样锯开佢个肚，系啊！ 佢真系毒辣三千。 嗱，我喺度呼吁啲粉丝朋友啊，如果我头先。是丑恶的，唔该你哋持平。 你嗰啲系咪叫强棒啊？你嗰啲 fans 系叫做强棒。好啦，咁如果你系锯开个肚嘅话咧，你系会见到佢所有里面嘅啲 肥 膏， 全部都系脂肪包住晒， 一个器官都包住啊！ 所有嘅器官，所以其实系好大件事。 所以人哋话唔好食鹅肝，就是、因为鹅肝本来就系嗰啲脂肪包住晒咯，因为系咁喂，系咁喂，等你好唔健康咁。 咁所以嘅中央肥胖系特别。需要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咯。咁但系佢仲要系一路讲一路越嚟越大，讲越嚟越大。咁其实系真系会担心你嗰个健康系会出问题。同埋再加上嘅就佢又讲啦，每日一起身咩都唔食系咪？佢就会食血。 佢话唔食嘢咩？ 系啊。食个降血压丸啊嘛， 降血压丸系 我一听到就会觉得就佢点解佢仲可以 而家系 口硬无耻咁讲出嚟？ 唔怪得嗰篇医学文章，佢话好容易有血压中风啊。 Exactly， 系啊，爆标 啊， 系啊，马中风啊，日头马中风，夜晚就嚟第二样咁样 样，咁样咪唔好咯，系咪？上中下系咁走嚟走，游走于呢三个唔同嘅 level 中。 我呢度再一次呼吁 人色嘅丑恶。咦，冇咗声啊！你个麦， 哎呀，太好啦，连个天都帮我， 一定系坏咗佢个麦，奇怪。哎，喂，唔该啊，思思啊，佢个麦不过唔使整啦，系又唔使整。 系啊，冇嘢， 有 个 坏，有个坏， 系啊， 一点后会好噶啦，个麦吓。啊，整翻好啦，你讲啦。 系啊 ，OK， 你。 呢个就叫聪明的咪 无语啊， 啲废话，我 无语啊， 系啊， 我唔睇咗佢咯。 OK， 系啊，小心啲讲嘢啦， 小心讲嘢啦， 系啦， 个咪会识分好人坏人嘅， 唔好得闲就串串工， 连鬼攞命第二集。 甘肃占最多的100宗，包括36宗确诊和6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广东本土有32宗确诊和11宗无症状感染。上海本土就有47人感染，其中5宗是确诊。江西、海南、江苏等地亦都有本土感染个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南海东北部的云团正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微风，稍后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至下星期中后期，但今个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79点，升81点，总成交金额45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56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41.65，跌2.1；腾讯控股336.2，升8毫；盈富基金21.4，升6仙；阿里巴巴109.7，啱啱转咗去109.8，升2.4。中国平安48.95，跌1.85；建设银行5.1元，跌5仙；美团184.6，升4.1；比亚迪股份276.2，升8蚊；恒生中国企业73.26，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28，瑞士法郎7.999，澳元5.321，加元系6.047，新西兰元4.81，欧元7.875。每百日元兑港元5.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4点，升185点。港金报161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49美元，卖出17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先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啦，慢线因为有车辆着火啊，咁而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因为有车辆着火，部分行车线咧系封咗噶，龙尾排到丽港城对出。咁喺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星月居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嘉里货仓。重复多次，就是西九龙走廊啦，去美孚方向，近住星月居嘅快线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未消散，排到去嘉里货仓。喺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几条嘅九巴路线31、35A、235、235M 同埋936号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小榄桥方向九龙噶。咁最后讲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因为有车辆着火啦，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揸车嘅朋友咧可以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嚟到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啦。咁今日咧就是一首咧同月份有关嘅歌曲， 冇错， 冇错， 好多朋友咧都有留言啦吓。诶、哎，竟然咧就有啲朋友，我、哦、今日咧都知中咗啦，系、啊，有一首歌 中 咗，系啊， 冇错。 诶、我唔系中咗咩 我知， 唔系中咗 Covid， 即系你咁讲吓，中咗。 中咗意思即系你 中咗嘅就系佢有一首歌，啊、我已经揾咗噶啦，系啦，冇错，咁、 okay、 样咯。 嗱，咁啊月份歌好多啦，咁我今日其中嘅一首呢一首歌曲咧，咁、啊多谢Library 伟哥帮我身边揾到啦。 系好 劲 啊！ 系啦系啦，因为最初揾唔到嘅，咁咧唔紧要啦。呢、這个歌咧，其实咧我每次听佢咧，我都感动嘅，同嗰、那个歌曲里边嗰个主角咧，好似系投入咗个故事咁。 嗯， 因为佢嘅歌咧系唱出一个发生喺圣诞 Christmas Eve 嘅古仔，即系喺某一个地方啦吓。咁呢一位歌者咧系讲翻一个佢自己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啊、撞翻前度那个， 系啦，撞翻前度那个，咁个好好听嘅。咁后来当他啊，好似过咗身咧，即系好似有位女士出嚟讲话，只歌其实 就系嗰个前度咯， 就 系 嗰前度啦。 嗯， 咁咯，即系话见翻以前嗰个女朋友啦，咁大家喺个车度饮啤酒，咁啊讲翻以前好多嘅往事，咁讲啊讲啦，到最后咧就。再见，咁可能亦都唔会再见啦吓，咁都系一个几浪漫，带住少少无奈嘅故事嚟嘅，叫做 Same Old Lang Syne， 唱嘅朋友就系 Dan Fogelberg， 送俾大家。 We drank our toast to innocence.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吓 ，Same All In Side， 冇错。呢一首歌唔知任何时间听到咁感动啊，嗬。 冇错。 同埋嘅就系有时你会唔会咧？喺譬如可能啊热辣辣嘅六月啊、七月啊，会突然之间咧想听一啲圣诞歌。 会啊会啊，其实我 凉啲 嘅。我其实今日拣两只都系 December 嚟嘅。 系啊，好奇怪 嘅。好奇怪嘅。 我有时譬如可能而家你会好容易啦，譬如可能你上一啲嘅即系可能唔知咩 music 咁样，系咪揿一啲嘅 playlist 咧？佢可以系就 Christmas song 嘅 playlist 咧、 哦。 我有时会俾自己咁样。你会觉得好浪漫噶，成个感觉完全唔同晒，跟住啊喺屋企度饮少少酒咁。好啦，其实一啲歌曲真系可以带俾人有好多嘅回忆嘅。咁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曲嘅话咧，啊，既然我谂起嘅就系咧，以前细个，你哋有冇试过喺屋企或者系喺朋友屋企度开 P？ 有， 一定有， 超有。 你哋嗰啲 P 系点噶？ 嗱， 大佬讲下， 我哋啲 P 好 stupid， 应该你啲 P 同我哋 点解咁 stupid 咧？其实讲真咧，嗱，即系不过呢个代表我自己意见啫吓。去开 P， 咁你梗系希望有啲陌生嘅女仔面孔啊嘛，系咪先？ 系啊，梗系啦。 但我哋嗰啲 P 咧，同班同学，即系阿肥婆珍啊、阿大口文啊、菠菜莲、 啊， 即系基本上 手术 面 识得嚟做乜嘢啊？我一睇个发型，我知嗰个肥婆珍。一睇个等咁大，我知系大等文啦，系咪先？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其实系， 即系开嚟做乜？ 开嚟玩嘅啫， 系玩，纯粹玩， 系唔会有任何嘅 fantasy， 因为同班同学咧。有一个花名叫鬼样， 鬼样啊！ 你谂下， 女嚟噶， 梗系女人啦，女同学啦。 佢叫咩名字啊？我想 search 下， 系咪一个叫大包？咁即系无一系我哋即系会有少少都。 我想问下你用咩名字啊？咁大佬， 我唔知佢哋讲我咩名字、啊嗯，我咪我咯。但系即系开嗰啲 P 咧，即系纯粹即系大家识下嘢啊， 系啊， 系咁以跳下舞啊，但系都系你拱我拱你，你唔好靠，你唔好企 系咪都系食肠仔菠萝同埋 都系嗰啲啦， 系啦， 系 啊， 系啊。咁我讲翻话，即系我哋嗰啲嘅 P 咧，咁其实咧有时又会为咗撮合人噶。你有冇试过啊？ 冇试过， 有试过。 以前你有冇被去？有冇去过呢啲 P 啊？我第一个 P 咪就系小学六年班去一个同学屋企咯。我哋住彩虹村啫嘛，都系佢屋企。 即系佢都系彩虹村。 系啊，五毫子啫嘛，一人夹咗五毫。 你收钱噶要？ 收钱 咁 你都识 买嘢 噶 嘛？ 哦，嗰啲系夹钱啫。夹 钱 买嘢食啫， 系 啊， 而家咪夹钱咯。 我嘅以为系佢会收入场面、 你知唔知你讲咩咧？佢都会最坏嗰方向谂 佢咯。 咁佢系啊嘛， 咪由佢咯，夹 钱啫， 夹钱 夹钱啫， 夹钱咁 OK。 系啊，夹钱咯。咁但系第二日翻学咧就俾班主任闹啦。 点解啊？ 有冇新面孔啊？ 同班同学嚟噶， 点解会俾老师？ 点解你 哋请 佢？唔知边个传咗出嚟？点解你哋临考升中试仲去玩？ 吓食翻生日饭都要闹 闹 啊！ 我 哋开 P 啊！ 我哋开 P 啊！圣诞圣诞 你嗰啲 P 有冇跳舞噶？ 梗系 有啦， 冇 啊！ 去人哋屋企啫嘛， 你都 唔系踩下波啫嘛，踩爆 你。强唔会去啊！呢啲咁嘅即系我都唔会出钱啦。 踩咩波啊？ 踩咩波？ 踩咗气球。 哦，嗰啲黄黄绿绿嘅，嗰啲红红嗰啲波系嘛？哦，边个吹啊？你啊？ 我 哋只系吹波啫， 吹水、吹波， 咁啊踩爆佢嗰啲咯，即系集体游戏嗰啲咯， 仲系好小朋友可玩 踩波， 玩踩 即系一人牵一个喺个脚啊嘛，我踩你嗰个，你踩我个， 玩嗰啲，总之 其 实几 开心嘅。我觉得老师又好似 hush 啲，咁你半日玩下冇所谓， 唔 通即系日日考试就日日坐喺屋企唔喐咩？ 嗱，所以都话噶啦，大家 P 都唔同系咪？嗱，我哋嘅 P 嘅话咧，有时就会为咗撮合一啲同学嘅，即系譬如可能有一个男仔好想一个女同学，即系希望可以同佢垂青。咁其实你话即系大家单独出街嘅话咧，都会好惊啊嘛。咁啊，最好嘅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如果系嘅话，就不如咧大家开个 P。咁到最后尾嘅时候，希望可以撮合到佢哋两个可以喺埋一齐。咁当然啦，所有嘅嘢嘅话都系一模一样噶啦，大家夹钱买嘢食啊，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啦，头先讲嗰啲啦。好啦，咁跟住咧就会我哋就唔系玩踩波嘅，我哋其实最紧要嘅就系即系万舞一出，跟住就会中出去，系啦，你握住边个位，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唔会同佢争 嘅。系，咦，几好喎， 几好噶。咁同埋嘅就系有跳快歌或者系啲舞嘅时候， 因 为 一定系快歌开始先， 冇错，一定 系第一只就打万舞 嘅。系啦，你会炒热啲气氛先嘅。咁我嗰阵时我仲记得有啲咩歌系一定要有嘅咧，例如嘅就系有 Nolan 嘅 Sexy Music，Monica 仲有。 冇，咁同埋另外仲有嘅就係有，係啊 ，Monica 冇，未有， 未有， 未有，我哋嗰時好細個啫嘛，淨係就係 You Can Ring My Bell， 係啦，咁啊，其實你仲有咧，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咁樣去打 disco 嘅時候，希望可以打成一片嘅時候咧，仲有呢一隻歌，唔知點解佢哋好中意嘅，呢隻歌出嘅時候嘅話咧，大家就會出嚟圍住 拉 龍啊，拉龍啊， 龍好玩啊， 好好玩， 好好玩， 係啊，大地方要大地方。 地方唔需要太地方，總之就一個搭住一個，一個搭住一個， 係啊，好開心嘅。然後穿嚟穿去，係 啊 ，call 咗之後就一齊唱咯。 你个故事之后咧，我谂起嗰阵时咧，我有个大学同学咧，一个好悲惨嘅遭遇啊，因为咧佢疯狂地爱上一个女仔啦，咁样唔同系别嘅，咁但系佢死追啦，但系嗰对方咧系直情叮嘟回应都冇，即系你有时你 feel 到噶嘛，譬如约佢家啊，好啊好啊咁，约佢约极都约唔到，最后佢谂咗条桥啦，就话自己生日，佢都可能系生日嘅，但系咧就约咗我哋成班朋友啦咁样，但系话晒俾我哋听嗱。 呢一個咧係我追佢嘅 party 嚟噶，大家咧一定要幫手啊咁樣。咁總之去咧，大家都係心即係心裏邊知道今次嘅目的係咩，咁就成日都攞佢哋兩個嚟講咯，即係約埋嗰個女仔，又約埋我哋一班人，幫佢撮合啦。但係好慘就係搞咁多嘢，最後都係追唔到咯。 咁冇計咯，咁咪算 咯。咁無 悔咯，但係我哋作為佢嘅朋友就誒、哎，你兩個真係好襯嘅啫，拍拖啦。 其實我哋都係咁啊，等佢哋開 P 嗰時候，我就話誒、哎、跳舞啦， 你坐佢隔離，你坐佢隔離，夾嘢俾人食啦。 拉龍咧，拉龍咧又會咧讓個位俾佢啊，等佢搭住佢條腰、啊。 但 係 我 feel 到個女仔好唔中意， 梗係唔中意啦。 佢根本就唔中意我 friend，、啊、所以佢硬係覺得 中意你啊。 应该是 我想应该是 多数是 对自己有信心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海关今年头半年在机场侦破332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1.16吨的华裔毒品，市值近6亿。案件宗数虽然比去年减少，但检获毒品的重量和市值都比去年增加。海关说，不法分子利用空运货物的渠道走私毒品。海关机场科空运货物资料研究组指挥官陈佩芬说，头半年检获的毒品种类包括大約576公斤冰毒，大約258公斤氯胺酮，大約114公斤大麻類，同埋大約82公斤可卡因等。佢話有販毒集團將大批嘅毒品夾雜喺正常嘅貨物之中，企圖以商業活動掩飾，亦都有不法分子以混水摸魚方式，以網購集運方式將少量毒品混入大量雜貨之中偷運抵港。有市民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政府电话短信，指佢永久离港，不符合资格领取第二期消费券。市民萧先生话，佢十几年前曾经离开香港到内地，当时有提取强积金。佢其后翻返香港至今超过10年，佢话有再供强积金，亦都有交税，唔明白当局点解向佢发短信。佢已经按要求喺14日内提出申述。另一个市民雷先生说，10年前曾经提取强积金，2016年回流有供强积金和报税，认为当局应该查核到他的供款记录，他已经透过电邮提出申述。西贡区议员方国山在同一节目说，收到18宗相关求助，他认为14日的申述期太短，应该容许市民在年底之前提出复核要求。九龙城区议员左慧雄亦都收到3宗求助，他认为当局应该善用大数据搜集证据，而不应该由市民提交抗辩理由。中大医学院研发出一项生物信息演算方法，通过分析遗传距离，快速评估新冠疫苗的保护作用，准确度达95%。中大指出，新的演算法能够通过病毒测序数据实时评估疫苗针对变异病毒株有症状感染的保护效果，有助设计更有效疫苗，亦都可以应用于疫苗临床试验规划和疫苗应用前评估。中大亦都说，透过这项演算法，在大规模疫苗接种和感染之前，可以提供新冠疫苗有效性即时预报，亦都有助疫苗製造商選擇候選疫苗抗原和設計臨床試驗，醫護人員和制定政策者。醫護人員和政策制定者亦都可以根據所預測的疫苗有效資訊，估算變異病毒引發的疫情規模。南韓過去一日新增39,196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16個患者不治，累積確診個案超過1,864,000宗，24,000多人死亡。韓聯社報導，當地疫情今個月起呈現快速上升勢頭，新增的確診個案比一星期前增加了1倍多。當局已經決定將第四針疫苗的接種範圍擴大至50歲以上和18歲以上患有基礎疾病的人群。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微风，稍后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高温天气持续至下星期的中后期，但今个星期五六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43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51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66点，升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2，升8毫；招商银行41.75，跌2蚊；盈富基金21.36，升2仙；阿里巴巴109.5，升2.1；中国平安48.85，跌1.95；比亚迪股份277元，升8.8；美团185元，升4.5；建设银行5.1元，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73.16，升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8，瑞士法郎0.981，加元1.297，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1.004，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09点，升230点。港金报1622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45美元，卖出173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车辆着火事故咧，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非常挤塞，龙尾系过晒将军澳道啊，去到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噶。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咧，因为有车辆着火嘅事故啊，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非常挤塞，龙尾系过晒将军澳道，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噶。揸车嘅朋友咧，请你尽量考虑改道行驶，就唔好行观塘绕道去旺角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广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石荫的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是要全线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大窝坪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唔单止会阻塞交通，或者对其他人构成不便，仲可能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噶。作为负责任嘅司机，谨记要将车辆泊喺泊车处或者喺停车场里面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燕破岳同毒贩搏斗伤势严重，手术后陷入昏迷。造成后秦风向佢介绍自己系猎豹突击队嘅人，话燕破岳今次完全可以唔使受伤，指出佢忘记最重要嘅一点，究竟系乜呢？燕破岳又承唔承认自己判断错误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港台电视31， 港台抗疫健康带。我郑丹瑞会请嚟唔同嘅医生、专家同专业人士，从唔同嘅角度去探讨各种疾病嘅成因、预防同改善方法。 同大家分享各种健康资讯，活出更精彩人生。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港台抗疫健康蛋。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翻嚟爱好系列，笑乜嘢啊？ 好开心咯！ 啊、喂，阿老妈问你啊，系咪 YMCA 嘅播？ 咁啦， 老妈系 love you， 佢乜鬼嘢主题 ？YMCA 嚟 YMCA 令人悲伤嘅歌，喂，一首咸湿歌，喂， 一首生日嘅歌，喂 ，YMCA。两位 歌走天涯， 冇音乐知识嘅人冇办法， 啊、 我哋帮唔到佢。 得些好意须回首。 好，我就凭你呢句， 我中意你呢句说话。 系做人嘅嘢，系咪先？ 你同自己讲啊？ 你好讲好， 得些好意须回首。 系啊， 阿妈话斋，得些好意须回首。 系啊，咁尽 系咪？系啊，木匠做门，过得人过得自己。 系啊，你知就好啦。一早个门槛低啲啊嘛。 是不是又 是我做节目之前的话，这个门槛就没有在这里设高了。 总之就 YMCA 啦。 那就帮你播就 YMCA。 那你帮就 YWCA。 那你什么啊，介绍一下你这歌。 我这首歌呢就是你知道啦，在大陆呢情人节呢是一个很商业 的。他们是不是都是二十四啊， 二十四。 情人节很多 歌。还有一个 日本很多。 七月初七。七月初七都是情人节。 哦，是是 是。 咁咧就橋係咪嗰個？ 係啊，七夕啊嘛，而家都有係情人節噶啦，又送花又。 但係而家啲人都已經唔係好理嗰個咩雀橋啊， 唔知咩啦。 嗰兩個古仔就唔知啊，總之借啲嘢啊，食 下叫咩名我都唔記得叫咩名。 係啊，牛郎織女啊嘛。 牛郎織女係。 係啊，咁我哋嗰陣時喺大陸做嘢咧，睇一個嗰個商場咧，就要搞活動嘅七夕。仲要送花啦，即係所有女士行過都俾支玫瑰花， 即係好似我哋香港 慶祝，係冇錯。咁當晚咧，咁我又去睇住佢哋搞活動啦，因為夜晚嘅個活動七夕啊嘛。咁我就我 明嘅，同啲女有關嘅，你又要去嘅啦。是不是因为有织女啊嘛。 你就 是女的意思的织女啊。 你就是牛郎。 是啦，我就去想啊佢。 我去织女。 嗯， 是啦。有一个女同事就走埋嚟同我讲。有啲人想同我讲。我讲咯。我说唔好啦，去你个办公室讲啦。我有咩唔讲啫，因为佢。 但你办公室好近嘅咩？ 好近咋嘛，即就喺上面楼下，好似港台咁，我哋停车场搞活动咁咋嘛。係、 哦、 啊， 佢哋想你上 office 度。 係啦、 啊。啲嘢想同你讲。 係有啲嘢想。 你办公室唔係张床㗎。我想问一下， 有张 sofa， 有张 纯粹问一下啫，系啦， 镜冇， 有浴室， 系啦， 冇浴室， 有冲凉嗰啲， 张床系电嘅， 系啊，吉上吉落嘅， 咁样啊，系啊， 有四块玻璃照住 嘅，系咪？ 有水，有水，有水声嘅下边， 嗯， 张台圆嘅 ，OK，OK，、 okay? 好， 迟 啊， 开唔开心啊？ 开心啊， 得些好意虽唔少， 系啊，你自己啊， 系啊，咁佢去到上去，我话咩事啊？咁样， 爹哋真系带佢上去啊？ 带咗上去，同事嚟啊嘛。下属，咁佢同我讲，呢、這个国庆咧，其实我之前同你哋讲过睇过噶啦，佢想我陪佢上去翻乡下江西， 哦，即系扮系佢男朋友， 系扮系男朋友，佢话 但系你系、哦、 啊， 是场面人、哦， 咪就 系 咯， 佢阿妈仲嬲过佢冇男朋友， 斗巴扯，即刻 知唔知咩叫宁缺勿滥啊？岂有此理！你得些好意须唔少，系咪咁啊？ 系， 但你翻去太危险啦，我觉得系会激死老人家。 系啊，明明一齐爆飙啊！ 尴尬噶，系啊， 系啊，唔系激死一个，激死两个， 系啊， 一齐扔 佢。所以我推佢，我话唔去啦，唔去啦，唔去啦。 嗱，咁就啱啦。 系啊，我真系推佢。 无谓害人。 系因为 你唔会推。 几多钱先？嗱，一日$500，系打个八折，系咪咁啊？ 咁人哋又俾唔起啊？即系你又唔舍得啊？ 吓，咁我话真系唔好啦，佢真系唔得啊！其实之前佢问过我噶啦，我就即系 要做啲咩啊？我想问啦，你扮个男朋友上去做咩噶？ 咪就系话俾佢阿妈睇咯， 食餐饭咋系咪？ 系啊， 煮 住， 咁 啊 咪知你个男朋友咧， 你同 一 间房 喎，系咯，同一间房喎。 因为咧， 跟住你拍 咗 波特啊，男朋友有啲要做嘅，你知唔知 啊？ 咁样 咪就 系 咯。 我一定唔会，因为佢身形比较 魁梧 健壮嘅，系啦，所以我一定唔会嘅。系我自己都 其实因为咁想先唔陪。 系啊，如果唔系佢十世啦， 系 点会唔制？ 嚟快啲下三千字。 都系点啊？播 MC 啊嘛，而家系咪播 MC 啊？ 快播啦！快播啦！系啊，播未啊？ 嗰一晚，我同呢个灰梧嘅女人，结果有一段不伦嘅恋爱。 唔系啊，哦，翻嚟先。 银行上升现，情侣多恩事。诗篇下亦成千家，别离一载今夕见，灵着天边移，琴鸟皆相思眠，长桥为你作起，银河上好相见，天下欢聚，热爱倾泻如泪电，若两心相爱，未怕分开多人间喜七情，情侣许心愿，情间原似相识，坚直的心不变。声意，情侣多恩事，诗篇下亦成千家，月儿便可否不住？ 咁如果佢咁灰梧咧，就系大女朋友啦，唔系小女朋友。 系，但系唔系女朋友啊。跟住佢醉咗啊，就喺我张 sofa 醉咗。 点解嘅？头先你讲紧佢同你倾偈，点解突然之间下山一千字？ 樽酒。跟住我就行咗出去。 佢唔系要做嘢咩？ 喺出席嘅时候。 系。 所以佢唔系有活动要搞咩？ 有啊。 咁佢点解醉酒嘅？ 咁摆到 咁佢有啲嘢想同我讲啊嘛。系啦。跟住我打电话，喂，叫两个女仔去抬走佢。咁我就出咗去啦，我费事理佢哋，冇一攞个女仔打电话嚟，抬唔喐啊，问我点搞？ 咪有佢条粉咯， 有条粉 冇，同埋佢好似想呕咁啊！我即刻谂，系啊，我即刻打电话去揾保安嚟，佢哋就推咗架车仔嚟，嗰啲 购物车， 唔系购物车啊，嗰啲平板嗰啲车咧， 即系 板车 嗰啲， 板车啦，类似啦，嗰 啲 手推车啦，系冇错，就攞埋个大垃圾袋。推佢入去， 有咁醉咩？佢真 系 佢真系醉到 咁 样咩？ 唔系佢好醉啊，同埋想惊佢呕啊！ 你 点 解唔俾？咁你俾人哋喺度休息啦！ 我真系唔想啊！ 你有冇良心噶？ 又系我啊！ 唔系真系，我觉得你中唔中意佢一件事。 唔系， 摆 喺 个垃圾袋。 冇错， 你而家仲要用 咁样嘅方法运佢出去。 系啊， 你边度做得出噶？佢系个女仔嚟噶嘛？ 托唔走啊！ 唔係講緊， 我唔係講佢退走啊，而係佢咁樣嘅 situation 啊，你點會忍心要佢離開嗰個地方而去想同佢撇清呢個關係啊？ 你將佢當放垃圾咁抌走佢 喎。OK， 你真係好唔啱啊！我好嬲啊！我覺得你咁樣對人。 嗯， 冇啦冇啦，播只 YMCA 冇啦冇啦。 播 YMCA 咪好咯，係咪？咁咪淨係變得鬧佢啫嘛。 咁收尾点啊？嗰、那個、女仔， 哇！你真系好唔应该。 冇啦，冇啦。 咁 跟住从此冇见过佢啦。 唔系翻屋企，翻屋企 用 个 垃圾袋， 用 板车车佢翻屋企。 有两个女仔跟住佢，嗰两个女仔仲 板车点推佢翻屋企啊？ 有几多个人系个板车，仲要用个垃圾胶袋？ 因为惊佢第一嗰阵时咧，惊 呕嘛，索性 呕落个 袋度 啊 嘛，叫佢。嗱，你就喺袋里边啦，系垃圾袋嚟嘅，呕就呕落去啦，咁样啊。会唔会系啊？ 唔舒服啊！ 嗯，好啦，我深表歉意。 嗯，希望 点解你会做得出呢啲咁样嘅嘢嘅战强？ 因为嗰时咧，我冇办法啦，我唔想佢响度啊，因为咧，我唔想其他人睇到有个女仔醉咗，坐咗瞓咗喺个张个办公室里面张沙发。 其实你叫咗其他嗰两个 女 同事上嚟就 系 睇住佢，咪 O K 咯。 你已经表明立场啦。划清身份啦， 你自己本人唔在場 清白啦， 係 啊， 點解一定要運走佢離開現場？ 因為佢驚嘔咯，就係佢就驚嘔污咗嘅地方，同我拎走佢，係咪咁啊？ 好啦， 嗯，好嗱，呢一隻歌咧，亞雷哥啱曬你啦。喺呢個都市裏邊，有啲人咧係好冷酷嘅，但係佢種冷酷咧，有啲人就生出嚟啦嚇，有啲人咧就因為受咗傷，咁啊以前咧可能係受過傷害啊，或者對人失去咗信心，所以佢寧願做喺度個小島啊。小島係點嘅咧？即係周圍都冇任何嘅 四面環水， 四面環水嘅，我就係我嚇，又或者好似一個石頭咁冷酷，冇感情嘅喺都市裏邊有呢一首。I am a rock. A winter's day in a deep and dark December. I am alone, gazing from my window.To the streets below, on a freshly fallen silent shroud of snow.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I build walls, a fortress deep and mighty.Friendship, friendship causes pain. It's laughter and it's loving I disdain.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Don't talk of love.The slumber of feelings that have died. If I never loved, I never would have cried.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I have my birth. 好啦，争取时间啦，我哋俾阿李婆讲佢今日嘅选择，好冇？月份歌。 好，月份歌曲咧，咁咧就呢一位嘅朋友咧，有一段时间咧，我系经常会撞到佢嘅，就系喺啲表演嘅情况。咁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尤其是系你讲紧十月打后啦，有好多大公司咧，佢哋都会做一啲嘅 annual dinner。 冇错。 咁其实咧，最开心最开心嘅莫过于系撞到有两位嘅歌星，佢哋系做表演嘉宾，一位咧就系陈洁玲小姐，另外一位咧就系一阵间我会播佢嘅歌曲嘅呢一位朋友。点解咧？做 annual dinner 唔系 咁容易嘅表演嘉賓，所以即係佢哋每一次可能係唱緊四至到六隻歌，但係喺個現場嘅氣氛咧，如果佢能夠帶得好嘅話咧， 非常好、啊。 再加埋抽獎咧、嗯，大家咧就會特別會覺得開心，就會好圓滿啦、嗯嗯。但係若果你話喺佢個表演嘅時候嘅話咧，突然間 flop 曬落去，你知道我哋做節目咧，你都會知㗎啦。你 flop 曬落去嘅話咧，哇！到嗰啲人走咗之後咧，又或者喺表演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啲人不停去洗手間啊， 去洗手間啦，傾偈啦， 係咪？ 飲性 啦，係 啦， 甚至有人走啦， 係 嘛？唔理啦。咁嘅話咧，當你要集齊曬佢哋翻嚟嘅時候咧，係好難㗎。咁同埋咧，啲老闆都一定唔中意， 係黑 面。冇錯，但係咧，如果你話一出現，你知道就今日表演嘉賓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嗰一位，同埋以下落嚟呢一位嘅話咧，你完全唔需要驚。因为咧，虽则唱嚟唱去，其实都有几只歌噶啦。 系啊， 同埋佢就 系意头，开心热闹。 唱嗰只佢就会喊，嗯、唱嗰只嘅话佢就会同啲老细真嘅，因为系啦，佢一定有七情六欲，有晒 pattern 嘅。但系咧，你就会发觉嘅就系、是、啊，佢真系咁样嘅编排嘅话，系有佢嘅道理嘅。系、 嗯、 啦，咁啊呢一首歌嘅话，我有一次咧就系呢一位嘅嘉宾啦，佢因为要出咗一只新嘅碟咧，就将有好多一啲旧嘅老歌重新去编排。去嗰時候咧，我就見到佢仲要帶埋兩個 dancer 嘅，咁啊靚靚女女咁樣啦，咁出嚟嘅時候，哇跳到好勁，點解知一唱咗就係呢一隻嘅老歌嘅時候，你完全覺得佢就係、是、哇，其實就算係一個小小嘅表演嘅話，佢哋都 好 認真啊， 真喎、 啊、 正、 啊，係咪？咁、嗯、樣咧，呢一位講緊嘅就係阿媽瑪利亞啦。呢一隻歌曲嘅话，大家都知道嘅就系、是《九月九的酒》，其实系一首嘅即系歌曲嚟嘅。但系佢将佢重新编排之后嘅话咧，仲要出现喺一个咁样嘅 party 里面，你特别觉得系有型嘅。仲有就系两个妹妹咁一齐去跳下舞咁样咯，好好听嘅一首歌曲，希望你喜欢。But not festival, keep you in the groove. So don't waste your time while it's fresh on your mind. Don't make yourself miserable, get down to the festival. 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Better get ready, cause it's time for the festival. 唔多啦，咁我哋交俾咸勤咧讲佢今日嘅选择。呢、這个歌我都好中意，头先听佢听嘅时候咧，我都话咦，呢、這个歌我都有谂过嘅。 唔系 YMC， 唔 系 YMC， 佢得两只啫嘛 ，YMC 同埋呢只咯。 嗱、哦，呢、哦、一只咧系我儿时第一次接触嘅欧西兰曲，即系英文歌其中之一，有两首，一首就系 Mr. Postman， 另一首咧就系呢一只啦。 新嚟嘅 歌唔系。嗰咩叫做 January 啊？一月 哦 ，January， 上次咪同你讲过咧， 我识人啊，识人 January， 送俾大家，咸强选择。 新的安全和经济架构，以及重新建立强大的全球联盟，阻止伊朗核计划。拜登在接受以色列的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仍然致力恢复伊朗核协议，重申美国不会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不排除将使用武力作为针对伊朗的最后手段。外电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将公布一项联合声明，扩大两国的安全合作，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云带正覆盖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会在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和下星期持续，但明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49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54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66点，升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8，升4毫；盈富基金21.36，升2仙；招商银行41.75，跌2蚊；阿里巴巴109.8，升2.4；比亚迪股份276.6，升8.4；中国平安48.65，跌2.15；美团185元，升4.5；建设银行5.1元，跌5仙；碧桂园服务24.8，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2，瑞士法郎7.999，澳元5.324，加元6.049，新西兰元4.813，欧元7.8787。每百日元对港元5.6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7点，升178点。港金报16220元，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2.55美元，賣出1733.0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就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石荫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大窝坪来回、东涌屿东路回旋处九龙和屯门公路大榄落斜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翠屏南村翠杏楼、上水天平村50号安城苑、沙田骏阳村骏山楼、将军澳欣怡花园4座、荃湾湾景花园4座、薄扶林宝翠园6座、荃湾翠桃阁3座、长沙环丽翠苑丽容阁、天水围天日村日阳楼、将军澳宝盈花园7座、

除了入錄音那陣有人，一不錄音那間房就不會有人入的了，同埋一定沒有日光的。會不會這些地方呢是特別熱鬧的呢？ 會的，會有多靈體的出現的，除了因為個地方黑暗啊等等你剛才講的原因呢，另一個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娛樂場所。 啊，咁關咩事啊？娛樂場所會多啲呢啲朋友嘅咩？ 因為有啲靈體其實都好鍾意去八卦，好鍾意去聽嘢，去睇戲啊，睇嘢。等於有啲神功戲啊，有啲接人有啲神功戲，其實都係俾啲鬼去睇。咁所以其實佢呢啲娛樂場所，如果係有靈體嘅時候，其實佢哋會越嚟越多去聚集。 其實你講到嗰啲神功戲咧，我有時有一個好蠢嘅問題，就係我哋坐落去睇得唔得㗎？会唔会会唔会得罪啲朋友？喂，俾我睇过，你做乜坐落嚟？会唔会噶？ 唔会。我以前住一个地方，佢成日都有神，即系有神功戏嘅时候，我哋都会去睇噶，好热闹噶。 唔惊噶咩？佢本嚟系做俾嗰啲灵体睇噶嘛。咁我哋又坐埋喺度。 唔惊。 同埋咧，你信唔信咧？ 大家一齐共用咁样。 啊，头先我提到有一个地方叫戏院啦吓，你信唔信咧？呢个亦都系一个叫做都市传说嚟嘅，话咧。有啲戲院咧，長期有一行位咧，或者有四個位啦嚇，即係數量唔重要啦，即係四個位或者一行唔重要啦。 嗯， 係唔賣噶，你信唔信？有冇聽嗰個講法？ 以前有啊，即係留俾啲靈體噶嘛，好似話。 係咯，我真係唔知道真定假噶。係啊，係啊。 而家就好少啦，而家我見都滿座，有啲人都坐第一行嘅。 而家就唔會啦。係當時我就諗啦，有冇可能啊？如果有啲戲好爆棚嗰啲。你冇理由真係有四個位一定唔俾人坐㗎喎、哦、你點樣解釋先？ 佢哋都會自己揀位嘅，唔一定 係 坐咁前嘅。 唔係囉，係啊，OK。好，今日 Jessica 其實係同我哋講嗰個叫做我哋上次有提過下嘅，就係、是、唔覺意即係、就是、開咗 眼， 開咗眼，係啦，因為眼即係話睇到一啲靈體嗰種啦，或者我哋叫陰陽眼啦、但會唔覺意開咗嘅咩？我想問啊。 其實真係一個幾意外嘅情況嚟嘅。其實有啲人就好想好想睇，成世都可能睇唔到。有啲人可能個念夠強嘅時候，或者經過一啲可能好多靈體嘅地方啊，真係解釋唔到，突然間佢就開咗。 係噶。 嗯， 不過係，我都信，即係我記得我喺呢度都分享，我有冇分享過咧？有一次咧，嗱，即係拆開講啦嚇，我有一次咧，咁我翻屋企啦咁樣。忽然之间咧，我离远仲有十步，我见到有个婆婆行入 lift， 咁因为我真系好近嘅，差唔多到噶啦，等埋，正常人反应啊，即系你想搭到呢一部 lift， 你唔想再等啊嘛，咁跑，哦个 lift 门闩，啊我仲心谂咁自私嘅，咁好彩我追到上去啦，一揿翻开个 lift， 冇人，嗰次我都呆咗呆噶，因为。咦，我明明见到有个老婆婆行咗个 lift 闩门，我仲嗌等埋，但个 lift 一开翻咧冇人，咁所以我相信头先你所讲嘅，即系有时会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就 click 中咗，系咪？嗯， 系。 吓、啊，咁你今日 类似嘅嘢我都有发生过， 你都有发生过？ 下次讲，有啊，是我而家讲埋先。 好，你讲今日嗰个故仔先。 好啊，咁啊讲紧唔觉意开咗个。眼嗰、那个定系讲 related to 你嗰、那个？ 唔觉意开咗嗰、那个。 哦，唔觉意开啊！咁啊，曾经之前有一啲拍摄嘅工作啦，就会好多去好多灵体嘅地方嘅。 嗯。 咁啊，有一个 对唔住，我打先话俾你。系咩叫好多灵体嘅地方？坟场啊？医院啊？讲唔讲得？某一间某一间 某一个地方啦。 某一个地方 ，OK 好。 系啦，好多灵体嘅地方。咁我哋就去做一啲拍摄嘅，咁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咧，佢就以前都成日感应到灵体，有时眼尾会见到灵体。咁因为同我沟通得多咧，佢就会觉得啊，我都好想见到有灵体嘅存在，我真系好想见到佢哋，甚至同佢哋沟通啊咁样。咁我都奉劝佢真系唔好啊，有时好奇。真係會害死你嘅，你會好困擾嘅咁。佢話：唔好啦，我真係想見一下咁。咁我就冇理佢嘅。咁但係咧喺拍攝嘅途中，因為真係幾多靈體啊，咁突然間佢好似佢自己啊，佢話好似見到真係有靈體。咁啊當下就冇理到嘅。咁到佢夜晚啦，拍完就翻屋企啦。咁佢就喺對面架車去到停車場。咁啊喺對面架車度咧，就見到嗰個對面架車咧，就係咁喺度喐。 咩叫喺外咩叫喺度喐啊？ 系啦，架车喺度弹下弹下咁样咯。佢、就谂啊，系咪有啲人喺里边啊？ 情人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亲热紧咧咁。但系佢再望清楚，架车冇人嘅。 哇！ 但系点解架车会自己喺度跳咧？咁佢好入神喺度望紧对面架车嘅时候，突然间喺佢系司机嘛，佢嘅隔离个座位副驾驶个位咧，突然间坐咗个女人喺度。 即系头先本来冇人嘅。 剛才沒人的，他只有一個人的，跟住他就呆了，那個女人就說你見到我的，那他就很害怕，那個女人就突然間很大聲在笑，在笑的當中他就慢慢慢慢、消失了。 哇， 那他當下就真的很害怕，那怎麼辦呢？那立刻回家了。那自此那晚之後他就見到靈體了。 咁其实系开心定唔开心咧？即系叫做心愿成真，系咪？开心定唔开心咧？佢唔系本来想见嘅咩？系咯，佢本来想见噶嘛。 系啊，但系佢就开始真系知道，原来见到唔系一件好事，因为唔系净系你见到佢，你见到佢，啲灵体都会知道你见到佢，就自不然会行过嚟揾你噶啦。 嗯。但是他走过来找你是带着善意定恶意定是什么事先？ 讲不埋的，有时是可能好奇过来啊，你见到我的过来吓一吓你啦，有些真的可能过来袭击你啊，或者有些冲过来穿过你就走了。 哦、 有太多不同的情况。 是 的，那这个朋友就缠绕了好一段时间，他都知道哎真的不应该讲的，这些说话真的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好奇而是不断去发这个念啊，我想见鬼，我想见鬼，我想见鬼。咁最後佢就尋求翻佢自己宗教上嘅一啲協助啦，咁成即係再誠心啲去念經啊、拜神啊等等咧，咁就個事情就緩和咗咯。 緩和即係睇少咗啦，係嘛？ 睇少咗。 哇！但係唔知點解㗎，即係佢無端端咁就係咪因為佢曾經有呢個心念咧？即係心裏邊話我想睇，我想睇，咁跟住就會唔知點解就 click 中咗咧？會唔會？ 我諗係。其一啦，因為有好多人想睇，但係點樣都睇唔到嘅。我又覺得會係一譬如條命啦，睇唔睇到啦。佢當一刻係唔係真係click中個 channel？ 太多唔同嘅原因啦。 好明白，即係你認識得佢㗎嗰個人。 係啊，係啊，係啊。 哦，咁啊，祝佢好運啊嚇！好多谢晒 Jessica， 唔该晒。咁我哋下次就讲嗰个咧，头先所讲嗰个古仔啦吓， 可以 睇到噶啦。OK， 多谢晒， okay, 拜 拜。 送俾大家另一个故事，正如头先所讲，好多地方其实都几阴森。阴森嘅意思就系个气氛，阴森嘅意思就系呢一度经常都冇日光，而且呢一个地方唔知点解总会俾你一种。好奇怪嘅阴森感觉，卡拉 OK 就系其中之一。喺呢个故事里边，嗰、那个主人翁叫 Nick， 佢卡拉 OK 做咗好多年噶啦。呢一间卡拉 OK 佢已经熟晒，其中一样嘢佢熟嘅就系知道。有一间房唔可以熄灯，唔可以闩冷气，但系最重要唔可以带客人入去。当啲长辈同佢讲嘅时候，佢都觉得好奇怪吓，唔可以闩冷气，唔可以熄灯，又唔可以俾客入去，点解呀？但啲长辈只系会话：，唉。叫你做你就做啦，问嚟做乜啫？于是佢入咗嚟做咁耐，佢都系奉行，唔可以熄灯，唔可以闩冷气，唔可以带客入去呢一种规条。直至有一晚，当佢翻紧工嘅时候，有个同事口震震话：，嗰间房咧有客人打电话出嚟，话要饮两杯。热菜物、哦，当时阿 Nick 心谂，唔系啩？呢间房从来唔得人入去噶噃，大家都好惊。但系因为 Nick 咧系叫经理级，你攞入去得唔得啊？经理，唉，好啦好啦，硬住头皮，佢就拎咗啲饮品行入去，隔住个玻璃望一望先，两个女仔一个男仔 好似都几正常。入去摆低咗，个女仔仲话唔该晒 ，thank you。哦，识讲嘢，人嚟嘅。出嚟之后佢就问啦：，喂，其实点解会带咗人入去嘅？原来有个新丁，佢根本唔知道有呢个规条，佢又听错咗 number， 人哋话327，佢又听咗321，于是就带咗呢几个人入去啦。唉，虚惊一场，大家一齐笑嗰个新丁，唔带啲人入去噶呢间房，好心理啦，都唔知道。话口未完，忽然之间其中一个男客人跑出嚟话：帮手帮手，有事有事！佢哋即刻跑入去，头先满面笑容嗰个女仔发晒癫，不停拱啲嘢掟啲嘢，连部电视机都掹咗落地下，周地都系玻璃碎。嗰个女仔系咁刮嗰墙，佢个手指甲发出一啲好难听嘅声音。佢两个朋友不停咁拉住，喂你做乜嘢啊？喂你做乜嘢 ，Mary？ 你发咩癫啊？突然之间个女仔用一把好似男人咁嘅声，好大声咁话。在哪边啊？我而家喺边啊？你答我啊！佢哋好惊啊，全部人围埋去帮手拉住佢。最后报警，送咗佢去医院。事件好似告一段落。阿Nick心谂：，唉，一定系啲后生仔食咗嗰啲唔知咩软性毒品啦。有一日，阿Nick喺后楼梯嗰度。撞到个伯坐喺度，倾开偈，嗰个伯就话：我以前都喺你哋间卡拉 OK 做，我话俾你听点解佢会发癫。呢一间房以前系一个江湖大佬，一日同太太嚟唱 K， 点知有一日唱唱下，俾仇家入嚟，系咁劈。嗰个江湖大佬死咗啦，老婆。送咗去医院，听讲神志昏迷，跟住傻下傻下入咗青山啦。自此之后，嗰间房就好奇怪，明明咧冇人，但系你听到有人喺度唱歌，咁啊叫人唔好再带人入去咯。唉，你哋嗰日仲俾人入去，最大件事有只歌唔唱得噶，你仲入嗰间房。一唱呢隻歌就中㗎喇。真係阿伯呀，係咩歌呀？嗰隻就叫做人在旅途耍女士。聽我就係嗰个江湖大佬同老婆唱唱下呢隻歌，俾人劈死咗，從此就多事发生。 为抉择最容易，前路渺茫，请君三思，问你可曾深深悔意，要退后也恨迟，人在旅途洒泪时，正为你纵情意， 为干了 再怀念往事， 心中有约谁永难移， 期望有日相会时。 这时， 相会时，期望有日相会时。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香港电台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同步直播，为你带来湾区时事、音乐、文化等多元化节目。FM102.8 大湾区之声，记得收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下午公布今年7至9月的卖地计划，发展局局长凌汉浩下午4:30将会在政府总部就卖地计划会见传媒。运输署提醒，市区、新界和大屿山的士新收费会在星期日起生效。加價之後，市區的士落期收費加3元至27元，首段跳標每跳加至9元，後段每跳加至3元。新界的士落期加至23.5元，首段跳標每跳加至7元，後段每跳加至3元。大嶼山的士方面，落期收費加至22元，首段跳標每跳加至7元，後段每跳加至5元。至於附加車費，每件行李維持收6元，運載每隻動物或者鳥類和每程電召預約服務的收費維持5元。深圳灣口岸即日起推出網上預約特別核酸檢測，希望舒緩旅客的輪候時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英豪建議改為要求在過關前若干日起每日連續做核酸檢測，取代在過關前才檢測。黃英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根據新安排，就算預約了特別核酸檢測，旅客仍然要排隊等候採樣，再等檢測報告，並且要在半露天的地方等候。雖然時間可能由3小時減至1.5小時，但他認為仍然有其他更快的方法處理。工聯會副理事長、工聯會大灣區服務社總幹事曾志文在同一節目說，朝早和一位早前求助人士聯絡，對方已經使用新的系統預約下星期二朝早第一個時段過關，以避開人流高峰。南韓過去一日新增39,196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16患者不治，累積確診個案超過1,864,000宗，24,000多人死亡。韓聯社報導，當地疫情今個月起呈現快速上升趨勢，新增的確診個案比一星期前增加了1倍多。當局已經決定將第四針疫苗接種範圍擴大至50歲以上和18歲以上患有基礎疾病的人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高温天气会在今个星期的余下时间和下星期持续，但明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4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549.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66点，升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6，升2毫；盈富基金21.36，升2仙；招商银行41.8，跌1.95；阿里巴巴109.8，升2.4。比亚迪股份276.4，升8.2；中国平安48.6，跌2.2；美团185.1，升4.6；建设银行5.1元，跌5仙；友邦保险83.5元，跌9.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7.85，日元138.03，瑞士法郎0.982，加元1.298，人民币6.726，英镑兑美元1.187，欧元兑美元1.003，澳元兑美元0.678，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0点，升171点。港金报16,22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59美元，卖出1,73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的长盛状， 萧红雪正带住助手蔡飞出席饭局，蔡飞被强行灌酒，并遭到非常无礼之举。萧红雪一怒之下用酒樽打伤对方，舆论迅速发酵。向霆锋唔表态，要等陈开仪出错，乘机踢佢出局。陈开仪会点样扭转今次集子社嘅难关？ 国剧夜场盛状，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我哋宠物时间，我哋喺电话旁边有 Dog Derry。 喂，早晨你哋好啊， 好中意我呢把声啊 ，Derry B B， 住呢把声先， 系咪温柔？ 我抢佢， 我知啊。喂 ，Dog Derry， 听到你哋倾偈 呢一排咧，好似好多港民都系关于啲猫猫狗狗咧受到嗰啲伤害喎吓，车死只猫仔啊，或者车到只糖狗啊等等。不如我哋就再重新提大家呢，应该点样做啊？即系如果唔好彩吓，我相信大家驾驶人士唔会专登嘅。不过如果真系车到，再提大家啦，真系唔可以走咗去嘅。 真系唔识点做嘅，又或者 你可以教大家嘛？ 嗯， 系啦，即系最近有单新闻就即系有人，即系我谂呢个就唔系正常嘅情况，个人特别残忍嘅啫，佢就即系慢驶驾驶，即系上只动物嘅身上，咁就整死咗佢啦。咁就话不过就唔即系正常情况，但系香港都最近立咗个法例，即系撞亲只动物都要停低去求救嘅。 系， 所以咧就即系呼吁市民就唔好傻啦。咁啊，不过嗰翻新聞就好明顯一個特別喪癲啲嘅人啦。 你今日做乜嘢？你做乜變得西瓜爸？ 喪喪識形容嘅啲 喪心病狂。是不是意思問想改過啊？ 好啦，我啲中文唔係咁好，驚 go overboard。 OK， 得唔緊要，你繼續。 喪心病狂， 我哋幫你翻譯啦，係啊，係 好啊， 係。佢一講啲嚴肅嘢咧，佢就好驚。 係啊， 係 啊， 係啊，佢驚講錯嘛。 係啊， 外國。 但是呢多多 Eric 其实呢我都目睹过有一次，咁嗰次呢就喺沙田马场对出嗰个 highway， 咪好多条线嘅，唔知边度走隻糖狗出嚟，咁我见到喺有一条线呢嗰个 Benz 嘣嘣咗撞咗一下啦，咁跟住佢再继续行驶，我就嘟嘟嘟嘟嘟。系啦，我就揿低玻璃，喂，你咁样唔得㗎喎，咁样。佢话报紧警啦，佢攞个手机，但係其实可以点呢？如果呢个 highway 呢，如果突然停架车呢， 又有另外一種危險 嘅。你就要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度停低，之後跟住係 啦，人命關天咧，都係你就即係撞咗隻狗，你係可以即係、就是、安全情況底下喺個 emergency lane 停一停嘅、 嗯， 就係即係成件事唔好喺街邊無端端停低咯，因為咁樣仲製造仲大呢個意外啦。喺、嗯、外國好興。即系啲人撞身动物啊，或者被动物啊，就产生一个重大件事嘅气，即系搞出人命啦。所以就前少少停咗，就打电话去渔农处。咁后面你撞身只狗一定受伤噶啦，而坦白讲唔系好多嘢你可以做嘅。咁安全嘅，如果唔系个 freeway 嘅，咁咧好明显可以过去。就最好唔好執只狗啦，就睇下個情況，咁睇佢呼唔呼吸，咁好似人嗰啲 A、B、C 嗰啲咁嘅急救嘅模式嘅啫 ，make sure 佢呼吸到，就個氣管係開嘅，可能輕輕伸直佢嘅頭，如果佢呼吸有啲困難咁樣，就理論上狗都可以心上壓嘅，如果你可以聽佢有冇 脈搏呢樣嘢， 咁唔好搞咯， 唔好諗 啊， 咁我可以點做？我係咪應該要喺嗰只狗被撞嗰只狗附近嗰度，應該係要擺啲包雪糕筒啊，或者之如此類嘅，就要通知後面嗰啲嚟緊嘅車。是咪啊？ 如果唔系个 freeway 嘅啲车，咪走得好快，你可以摆架车开你个紧急灯咁样咯，保护只狗啦。咁你做得嘅嘢就止血啊，头先我讲嗰啲嘢嘅啫。咁如果你见佢有边度流血，你可以揿住嘅。咁就你就等等，我基本上喺马路边等 call 车到咯。 另外咧 ，Derek 今日咧喺佢头先俾我一篇文章咧，讲到一啲新闻酷热下，有人咧将嗰个猫咧，猫仔 B B 掉喺垃圾桶侧边，系咪啊？阿 Derek， 系啊， 我都引入其他新闻， 即系我听到都有啲受，因为我有啲朋友仔都仲系喺啊呢个防猪肉促会啊动物协会嗰度做啦。咁原来系即系佢想遗弃嘅动物嚟嘅。咁就遺棄咗，遺棄唔到啦，唔記得唔知點解啦。不過就總之佢可能唔係想打或者乜嘢，不過就落咗咁樣就遺棄唔到，因為以我所知，動物協會都唔係立亂收遺棄噶啦而家。咁咧就就因為遺棄唔到咧，就求其喺佢個門口出邊嘅垃圾桶隔離冇水冇剩擺咗佢嗰兩隻動物喺個籠入邊咁樣。 對唔住，多謝 Larry， 我想多口再問一問，你話而家佢哋已經唔會話係立亂去收一啲遺棄嘅，咁咪會令到一啲人就會就 做呢啲嘢咯， 就 做呢啲嘢咯，當垃圾咁抌喺垃圾桶側邊。 其實有呢個風險嘅，想當年即係而家佢呢個改變咗佢個 policy 都好多年啦嚇，因為佢就即係呼籲市民遺棄翻去政府嘅漁農署啦。嗰陣時都有個 discussion 係，如果咁樣做少咗一個渠道去遺棄動物，會唔會影響？都唔多唔少有啲嘅，即係你即係佢改變嘅策略嘅原因即係佢自己先知啦，梗係。咁我諗多數都係因為少少 marketing 嗰啲人道毀滅動物唔係好 PR 啦。不過咧就不過就因為佢自己嘅原因，佢自己先知。不過咧就所以變咗係有咁嘅風險嘅。 即係而家其實 可以，即係有啲人會帶隻動物上去，即、就、係、是、可以幻想到啦，帶隻動物上去，或者以為咁多年，因為好多人遺棄動物唔係做好多 research 噶啦，就去到咁，如果唔得嘅，咁係有一個錯嘅。 即係佢以為嗰個機構係得嘅，去到先知唔得，佢又唔想作其他諗法啦，就求其拎去揾個地方擺低，就覺得解決咗個問題，係咪咁意思？ 係啦，咁有時呢個人就傻瓜啦，即係唔係話教人話做壞事啦，咁冇人會啱啱上到去有曬可能閉路電視性，你就落樓喺門口出邊抌低個籠，人哋傻嘅咩？所以你呢個人就傻傻地啦。不過你可以幻想有啲人都可能不適當地抌低喺第二啲地方咯。 咁應該點啊？嗱，其實我哋第一， 我哋 唔鼓勵嚇，唔鼓勵棄養。但係如果佢真係養唔到，咁應該點啊？ 應該去帶去漁農處嘅，漁農處都有幾個地點方便市民嘅，所以交俾漁農處。去到嗰度都唔係 100% 死亡啦。我哋上幾個禮拜都有講過，似乎啦，漁農處都 either 即係都。成功去 配對， 即而家啲慈善機構會每個禮拜數幾個嘅，就會每個禮拜上去，包括動物協會添啦，就會上去漁農處揀狗嘅。所以就呢只狗唔係一定會死嘅，所以就交去漁農處啦。咁就好明顯諗清楚，揾個新屋企俾只小動物先啦。 明白，就千祈唔好做呢種咁嘅棄養，其實好似都唔得㗎， 都好熱啦嗰日。 出奇。 系啊系啊， 呢轮都好热啊！ 冇错，你叫佢平一个街，如果冇人理佢、死啦，系咪先？系咯、嗱，多谢 Eric 有个朋友因为听紧我哋啊，咁佢知道咧今日你喺度啦，咁啊顺便问下你，佢只狗仔咧糖狗嚟嘅，一岁多啲，之前冇事嘅，但系呢排咧佢少咗陪佢，因为自己开咗个铺头，冇乜生，即系有生意做，冇时间理佢啦。佢成日喺我唔喺屋企嘅时候咧，佢会喺厕所门口大便啊，教佢都唔得。我如果喺屋企咧，就会去厕板，但夜晚瞓觉之后，第二朝佢又喺厕所门口大便，佢改变咗佢个噗噗嘅习惯，系咪应该嬲啊？定系点啊？因为佢主人成日唔陪佢，关唔关事？ 系咪发脾气啊？ 呢个真系一个好惨嘅情况嘅。其实即系你知道领养只狗咧，其实好多时候你都要你嗰一刻领养咧，谂我有时间去朝头早带佢大小二便啊，夜晚黑去带佢大小二便啊，清理情况啊，就有可能有人喺度屋企陪佢剩啦。即係你即係個人嘅情況入邊，所以第一個教訓咧，或其他情況 咧，就係 即係你都要預備如果變咗個生活環境咧，其實會影響只狗嘅情緒嘅。咁啊，呢個係一個例子啦。所以諗清楚先，因為你今日嘅你同你十年後嘅你可能好唔同啦。 哇！但係諗唔到 十年，但佢唔想噶嘛， 係佢都唔想 啦。咁可以點做啊？而家你可唔可以教下佢啊？ 係啦，佢就即係嗱，一就我。只狗本身系我即系唔知道佢本身系习惯出街大小二便啦，或者系屋企大小二便啦。 如果系咧，习惯出街嘅咧， 系啦。如果习惯出街咧，就坦白讲，早少少起身啦，几辛苦都好， 冇、办法啦， 系啦，即系因为只狗大，有啲狗会忍嘅，即系有啲狗会忍。不过咧，另外一个可能性就系佢平时都唔系出街，咁可能系纯粹分离焦虑症嘅。 嗯，狗都有分离焦虑症 的， 绝对有啊，绝对有啦、啊。狗其实我平时都会建议，只猫就养一只好啦、狗咧就应该两只以上嘅，因为狗系嗰个狼朋动物，有个朋友仔会开心啲嘅、所以如果你本身单独养只狗咧，只狗都当咗你系狼朋嘅。 一 分子啦， 咁啊，即系代表猫系唔会啊，因为我有时 猫唔会，猫其实你我永远呼吁一只猫狗噶啦。 哦， 好多人都养两只，不过就每一只猫就增加每一只猫嘅焦虑，咁、就会多啲病嘅啫。其实， 或者多啲猫喺佢身边，佢仲焦虑咗添啊。 系啦， 即系其实佢唔会觉得话主人啊呢排少咗蛇陪我，跟住佢会发脾气，佢会开心嘅。 系啦， 最好唔好发 脾气，唔好烦住佢， 即系俾佢自己住。你阿猫你自己住啦。 因为我最近咧，我自己喺屋企养嗰只猫咧，发现咧而家就系有咧去 Vivi 嗰个问题啊。佢咧就而家唔喺自己嗰个litter box 嗰度咯，佢就会喺个 litter box 出边。 突然之间 系啦，喺呢一段时间，我仲以为因为我少咗时间陪佢，原来佢系唔会噶，且 咁但系点解 咩？点解 会？ 咁咧，點 解會咁 樣啊？ 轉變嗱，你嗰度咧應該點樣做呢？就有啲貓咧就會一唔中意貓砂嘅，即係你要去諗嘅情況係點啦？一可能換下貓砂。 哦， 有啲貓唔中意你，即係好多時用， 但用咗好耐噶啦喎， 豆腐貓砂嘅， 係啊，佢用豆腐貓砂， 有啲貓就好中意嘅，咁你要可能試下，同埋第二樣嘢咧可以諗咧就係、可能貓砂兜個高度唔啱啦，或者表可能表達佢， 唔係，但因為阿 Sarah 話佢冇轉變過， 係啊，冇轉變， 即 係 佢已經 養 咗 呢 種貓砂 喺呢一排， 你估唔到佢見到乜嘢㗎，坦白講，所以咧就即係佢聽到啲嘢或者講，有時咧你移下個貓砂位去第二間房，佢會好啲嘅。 哦，係啊， 得。 你可以試下咁樣先啦。 好啊。 第三樣嘢好明顯就要排除真係醫療問題啦。 嗯。 所以譬如佢琴上嘅貓砂囊痛啊，或者佢小便真係有啲困難，佢急嗰陣時未去到都屙咗啦。 誒、欸， 嗯， 係 啦、 啊， 都係有個可能性。所以膀胱炎啊呢啲咁嘅嘢都或者會咁樣，或者前列腺有問題啊咁樣咯。係、 喎。 同埋咧 ，Eric 啊，其實咧有句説話叫機器大唔係年紀大機壞啊。貓咧或者狗都好啦，通常幾多歲之後會慢慢逐漸出現一啲 medical 嘅問題、啊。 即係有機會 冇，我如果即係小便有時永遠都唔會嘅，其實坦白講。即係有時，即係你有啲幸運咧，我都有啲運嘅，養香港養咗十幾隻狗啦，即係連續啦，就隻隻都暴斃，即係我哋每年都會 check 佢成啦。 你唔可以話呢個係幸運， 我唔中意你咁樣啊！ 你唔好話幸運， 即係佢起碼唔係漚咗四年有咩長病啦，即係。 即佢又好辛苦係嘛？即係你佢唔痛苦啦。 但係點解會暴斃嘅？ 不幸中嘅幸啦，可以話。 點解會暴斃嘅？通常無端端 即係有時你真係有中風啊咁樣咯，即係有啲嘢唔係好受你控制，或者真係心臟病嘅心臟病好多年咁樣就即係穩定嘅。 我明白你嘅意思嘅，不過頭先你嗰個講法好似有啲殘忍啊嚇。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今日再一次多謝 Dr. Eric， 希望大家留意天氣，咪留意佢中暑嘅問題啊要。 系啊，小心啲啊，各位！啊，而家真系世界末日咁样出边，所以日头唔好， 你少啲讲嘢啦，不如啦。好啦，大家利是好嘅，好啦，多谢 Eric 啊， 唔该晒， 拜拜。 好，时间差唔多，交俾即安剧，我哋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Bye bye。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早晨 ，Ellie 啊，你网络好似唔系好精神嘅，寻晚好夜瞓咩？ 我系瞓唔着哦。 点解啊？ 今日系我第一次正式上吊船开工，所以有啲紧张咯。 哦，明白嘅。但系我见你平时啊实习都冇咩问题啊，俾啲信心自己，你得嘅。 多谢瑞姐，不过好彩有你同埋马师傅喺度，我都定好多。 马师傅啊，嗱 ，Ellie 啊，你记住啊，靠自己好过靠人啊。特别是马师傅信唔过的。 吓咩话瑞姐吓、啊、最后一句我听不清楚。 冇嘢。你马师傅嚟啦嚟马师傅早晨。 早晨阿瑞早晨 ,Ellie。 早晨马师傅我哋准备好啦随时可以上吊船开工。 咁有信心 ,Ellie, 你知嘛吊船是高危工作好多潜在危险的。 我知道啊吊船的潜在危险包括有支撑不稳而堕下吊船负荷超重物件从吊船堕下同埋遇到突发情况例如火警或者强风操作人员走避不及。 要避免意外发生呢要确保吊船的机械结构良好有定期检查保养同埋妥善维修。此外在吊船上面工作的人员呢要严格遵守工作安全指引确保操作安全。 梗系，吊船系要根据专业工程师嘅意见同埋制造商嘅规格嚟安装，确保唔会发生结构性倒塌或者有装配松脱。唔止啊，检查系吊船维修计划当中一项绝对唔可以缺少嘅程序。佢唔单止可以及早发现可以导致意外嘅潜在危险，而定期检查更加可以预先警示必须要进行嘅预防性维修或者系修理。 咁即系需要检查嘅乜嘢呢？ 检查即系要仔细核对各项组件嘅状态同埋操作，去判断吊船系咪可以继续安全使用。若果发现有耗损、调校差误、移位等情况，就可以即时作出补救。 听落，你哋又真系好清楚吊船工作嘅守则、哦。咁你哋帮个吊船做咗检查未啊？ 马师傅，你考我哋唔到嘅，点会系由瑞姐或者我去检查吊船呢？吊船嘅检查必须要由合资格嘅人士进行，每次开工之前。合资格人士要根据制造商的指示检查可以直接影响吊船安全的组件。 咁你哋可唔可以数得出一般嚟讲检查要包括啲乜嘢呢？ 我数几样啦，数唔晒嘅就 Ellie 你帮我数埋佢啊吓。嗱，要检查电器系统及组件、救生绳同安全带、锚定及支持、钢丝缆索、工作平台，仲有鼓、绞车同滑轮，仲有 检查传动系统、爬升器、安全设备，同埋根据制造商指示为各组件进行功能或者操作测试。 除了做检查之外，根据吊船规例，每台吊船都需由合资格检验员在指定时间内或者特定的情况之下进行负荷测试及彻底检验。这些测试及彻底检验又包括了什么呢？ 都是包括一些基本东西，例如吊船设计与构造的核实、电器系统及组件的检验及测试、机械组件的外观检验、吊船的功能及操作测试等等。仲要确保吊船应有足够及稳固的支撑， 而且固定及锚定吊船的安排应足以保障吊船的安全。 马师傅，瑞姐，我知除了架吊船要检查好，要做测试及彻底检验，其实负责人都要设定一套安全工作制度，可以确保所有参与人员的安全。 梗系啦，例如要仔细考虑工作的地点情况、天气情况、程序和预防措施、操作人员所具备的能力和紧急应变程序等等。 当安全工作制度都充分考虑到之后，你们记不记得上吊船开工的操作人员还要配备什么安全措施啊？ 这么重要的东西当然记得了，就是安全带和救生绳。 嗯，那要多少条救生绳才足够呢？ 主管应该要为上吊船工作的操作人员每人提供一条合适的安全带和一条独立救生绳嘛。 而每一条安全带、救生绳、系稳物和装配都应该有适当的设计和构造，还要妥善维修，为需要在吊船上工作的人员提供最重要的保护。还有啊，固定吊船所使用的独立救生绳应该妥善地系稳至天台装置的结构构件上，并应该独立于悬吊系统之外。 嗯，见你两个答得咁流利，我都放心俾你两个上吊船开工。 马师傅，我同 Ellie 咧准备好噶啦，但系嗰位为吊船做检查嘅合资格人士仲未嚟嘅，你会唔会约错时间啊？ 傻啦，我点会咁大懵呢？等我睇翻 message 先。啊，冇约错时间，不过约错日子啊，原谅我。约咗佢听日咧，唔好意思啊！诶，唔紧要啦，咪听日先嚟做咯，冇嘢嘅。 吓，咁都得噶？ 都话马师傅信唔过噶啦。 检查清楚先开工，吊船工作勿放松。我系 Ellie 艾莉。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相爱似街灯平常，我未觉得眉目曾被你燃亮，生活日常不知不觉其实被爱上，留待分手以后方得知爱上，人才快乐寻觅快乐，不定期盼望着一双眼，但美好日子有限，才知得相见不难，相爱是这样难。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时候只会看得清。人在雪地寻觅雪地，只最近并非趣味，如空气不到分离，不信幸福有限期。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